年经济衰退已成定局，包括广告界和电视等无一幸免，而所有企业都有责任令公司得以营运、持续发展和保存主要动力，因此需要重组部分业务流程。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度云带覆盖南海北部。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日间温暖，晚上东风增强，本周后期天气转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75%。跟住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建南同汕尾建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3至4级，间中5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建南同汕尾建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稍后达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3级，能见度27公里；汕头吹西北风1级，能见度11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2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8,235点，升1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191点，升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93，日元109.58，瑞士法郎0.983，澳元0.689，加元1.316，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995，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1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美元，卖出147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讲起咖啡，我哋呢杯冇人唔识，每一杯都讲紧唔同年代嘅故事。有人话世界变咗，但无论世界点变，我哋始终不变。不变嘅唔止呢杯咖啡，仲有我哋维护廉洁香港嘅决心。世界在变，反贪不变，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嘅时间嚟到咧就系6:08啦。扭开收音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朝早嘅时间啦，白元浩都喺直播室入边同你哋一齐 倾下偈，见下面咁样。出边系21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75%嘅。咁啊，见到空气方面都唔错，咁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属于2至3，都系低水平嚟嘅。咁啊，都系即系好嘅天气啦，绿色嘅。咁我哋见到呢一条巴嗰度。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咧都系温暖噶。最高嘅气温啊，大概系25度啦。25度都几暖啊，因为讲紧呢一个系12月喎。咁啊，吹微风，至到咧就系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明日日间都系温暖噶，晚上东风增强，咁可能有啲湿湿地啦。本周后期咧天气亦都会转凉噶啦。咁啊，天文台预计啦，下个星期咧都会去到咧就系大概平安夜嘅时候16度左右啦吓。咁大家留意住啦。 晨光每日一格。 这个人的人生入面咧，有阵时真系仿佛好似红绿灯，系因为我哋都会经历咗唔同嘅时段啊。原来喺好多嘅情况又会出现唔同嘅颜色，无论红色、黄色定还是绿色。人生永远都系咁啊！有啲情况当你以为好如意嘅时候，好似揸住架车或者你跑紧步，跑紧步嘅时候突然之间发觉，哇，红色咁你要停。你明明咧系跑得好顺畅，但系都系要停。红绿灯咧，我哋冇办法控制，但系红灯喺面前嘅时候，我哋需要停；黄灯嘅准备，绿灯先至再起步。人，我哋就唔好成日谂住我哋而家非常之成功、非常顺利，然后咧就可以叫做不断咁样勇往直前。命运都会同我哋讲，有时候需要停一停，有时候需要准备，然后先至再出发。喺你停低嘅时候，不妨望一望身边嘅人。啊，有冇一啲系你熟悉嘅？有冇一啲不断辅助住你？原来喺你跑紧步嘅时候，不断咁样递上一啲嘅营养饮品俾你啊，俾你更加多嘅鼓励啊，俾食物你。等你绿灯嘅时候咧，可以继续冲前。有冇一种感恩嘅心去为你今天嘅成功嘅人带嚟一点又一点嘅祝福咧 ？Dear Steph， 我知道你听唔入耳噶啦，你自己睇下啦，红色、绿色。喜欢一个人是不是真的要这么盲目，个个叫住你停，你是都要冲过去。小学生都识啦，绿灯是行，红灯是停。 从小老师阿家会认真来教导我步过红绿灯，犹豫了必须清楚看灯，哪管一次做错也都可摧毁这生，何解我恋爱想陪残忍，从来是快乐过便不会侥幸，动作少简单偏偏最深，我怎可以做个最优秀路上行人。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假使相当勇敢怎可挽回自身，若要冲损伤怎可以不留痕，来又去要走的际遇未接近，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抬头前望去对面马路如此吸引，逐秒等心急总加倍的难行，难道我要必先壮烈地牺牲去换吗？ 其实你知道的，换成我好像你这样盲冲冲地撞上去，你一定会闹醒我。 你不会的，你永远都睇得清清楚楚，左度右度都唔敢行过去噶啦。 谁想到走错死里逃生，才明白够没有梦想更不幸。若诞生不好好开过心，也不可以被爱，我不过是像泥尘。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相当勇敢怎可挽回自身，若要冲损伤怎可以不留痕，来又去要走的际遇未接近，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抬头前望去对面马路如此吸引，逐秒等心急总加倍的难行，如夜了我衣衫太薄便归家靠路灯， 会自伤。若要冲，损伤怎可以不流行？来又去，要走的际遇未接近。明明绿灯，转眼变成红灯。抬头前望去，对面马路如此吸引。逐秒等，心急总加倍的难行。如夜了，我衣衫太薄便归家，靠路灯。 大家望住条马路，永远都会觉得对面嘅嘢系最吸引嘅。你冲过去对面去找你最中意嘅人，而我就停喺红绿灯面前，唔肯定我咪真系中意对面嗰个人。已经第十次转灯啦，我开始发觉自己分唔清楚红色同绿色。不如你睇下我。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佢系一本听得嘅神光百科。 早晨啊，头先揾嚟一首嘅歌曲嚟自郑融《红绿灯》。朝早嘅时间啊，吓嚟到六点十五分啦，继续咧睇睇晨光百科啦噃。喺我哋食好多嘢入边咧，有冇食过一种大蒜？梗系有啦，煮餸嘅时候好多时都会落埋大蒜噶。大蒜咧就系历史悠久嘅一种食物嚟噶，自古啊传说有佢有唔同嘅神奇嘅功效嘅，又话驱鬼啊嗰啲人唔讲，嗰啲唔讲啦吓，僵尸嗰啲嘢。好啦。但系重要嘅嘢又嚟啦噃，大蒜咧其实啦就系蔬菜蔬果入边啦含硫比例最高噶，大蒜嘅气味同埋一啲嘅特殊嘅功用咧，亦都系同呢啲嘅叫做含硫嘅分子相当有关噶。目前啦，其实咧科学家亦都系不断研究紧啊呢啲嘅分子喺人体入边咧嘅功效，不过目前咧就冇特定嘅一个叫做确定嘅临床结果。大蒜食得多咧，其实都会唔多唔少伤到个肝嘅，因此咧食用嘅时候你就算中意食啊，都要留意住咧就系呢一个嘅分量。啊，继一氧化氮啊，或者咧就系一氧化碳之后，硫化氢咧就系第三个被发现嘅气体传递物嚟噶，身体咧就会产生硫化氢。好多食物入面亦都含有大量嘅硫化物噶，其中大蒜嘅含硫化物咧就系蔬果入面最高啦。大蒜嘅食用历史啊相当之悠久，咁啊好多时都系用嚟调味嘅。4500年之前啊，咁啊苏美人咧亦都有一种咧就系同大蒜有关嘅食物咧，咁啊见到一啲古旧嘅一啲嘅历史嘅记载都已经出现过噶啦。大蒜咧，即系烹煮嘅时候嗰个香味咧，就嚟自大蒜素嘅分解产物噶，主要咧都系发挥性嘅。大蒜嘅辛辣味亦都系嚟自呢一个嘅叫大蒜素噃。大蒜素咧就会刺激身体入边嘅，譬如热同埋痛嘅受体分子啊，等我哋感受得到咧，哇，灼热同埋刺痛。因为大蒜有呢一种特殊嘅辛辣味，所以好多人咧就认为啊，造成呢一个辛辣味嘅化学物质咧，就系大蒜嘅神奇功效来源啦。1944年嘅时间啦，化学家咧曾经啊就系从蒜片入边咧就系取出呢啲大蒜素，不过大蒜素原来啦并不存在喺呢个大蒜入边噶，哇，好辛苦啊，好难理解啊，而系啊大蒜破裂嘅时候，细胞释放出嚟嘅一种叫做蒜氨酸。将呢一种蒜氨酸咧分解成为咧就其他嘅分子，再化合之后先至会造成嘅，即系都系一系列嘅chemical reaction 化学反应，先至咧系可以做到呢一种嘅物质出嚟噶。大蒜啊，用医疗嘅呢个历史咧，同食用嘅历史一样啊，源远流长。古代嘅中西名医亦都认为大蒜咧有治疗各种疾病嘅效果噶。古埃及嘅医典入面，即是医师嘅一啲嘅典籍入面亦都有讲过用大蒜治疗多种疾病嘅药方。犹太嘅圣典啊，甚至乎呢就係好多唔同嘅三国嘅时候啦，亦都有曾经有记录过本草纲目入面亦都有详细记录咗呢就是大蒜嘅优点同埋食用嘅禁忌。蒜头亦都咧就系分好多种嘅，咁啊到底有啲乜嘢唔同嘅品种咧？原来明天又可以同你讲下啦噃。 虽然呢一种嘅味道咧就叫做未必个个受得到，但系有啲人又会觉得其实佢一种几好嘅味道嚟嘅噃。 心情和精神好，连财不争饱，想重来想重新，想继续自我改造，不忽略不放过不漏掉每一根汗毛，修指甲修胡子修眉毛修掉烦恼，小男孩小男人小白脸我没有听到，为身材为拍照为丑美出不少，我的胃我的腿我的脸在手点多好，没时间睡觉没功夫睡觉，照镜子也算有一点爱好，和自己比较和昨天比较，心里不再多我都嫌太少，太不同太时髦太复杂太变道，我暧昧不止是独有外表，新皮带新香水新手表每天一套，气氛好心情好精神好对自己要好，为身材为拍照为丑没付出多少，我的胃我的腿我的脸我自己知道，没时间睡觉没功夫睡觉，照镜子也算我一点爱好，嫌太少暧昧不只是徒有外表。 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与温暖，最高的气温会大概去到25度，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日间温暖，晚上东风增强，本周后期天气转凉，现在21度的气温相对湿度75%，22度了，那提提大家了，一首作品你知陈奕迅臭美，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好多时我哋喺屋企咧，即系见到家居上面有啲问题，都会自己落手落脚去到缝补补咁样。例如咧就系玻璃门窗咧，咁啊洗手盆啊，嗰啲胶甩咗都会买支玻璃胶啦，自己落手落脚咧，嚟挤挤挤挤挤嘅。的而且确咧，咁啊自己挤啦，咁啊又方便又快捷。不过咧，原来都有几多嘢咧，我哋需要注意嘅。咁啊，特别咧就系当我哋要理解啊玻璃胶嗰个危害啦。玻璃胶嘅酸性啊、中性啊，酸性玻璃胶咧，亦都可能咧会影响到咧就系、是空气入边嘅气味嘅。咁所以咧用玻璃胶嘅时间咧，我哋都有啲嘅注意事项咧系要留意住嘅噃。嗱，用玻璃胶嘅时候咧，最好咧都系一个空气咧系流通嘅地方啦，跟住去到用啦。而玻璃胶最常出现嘅问题咧就系、是、发黑发毛啦，即系啊，我哋咧就系、是、即使啊用一啲嘅叫防水玻璃胶。防霉玻璃胶亦都不能够完全避免呢一类嘅问题发生噶，因此长期有水或者浸水嘅地方咧都不适宜咧去到使用噶。普通嘅玻璃胶都有空气入边咧嘅水分啊，嘅水分参与先至可以令到佢咧就系固化嘅。特种同埋特殊用途嘅玻璃胶咧就除外啦。因此啊，如果你系需要咧就系使用嘅地方系密封嘅空间而系干燥无比嘅话咧。普通的玻璃胶就会没办法適用了，所以用之前最好都是问一问专家，到底我这只玻璃胶啱不啱在这个地方用呢。还有啊，用玻璃胶的时候就要戴住手套啦，可以的话就戴埋个口罩，避免呢就是用一些玻璃胶的时候那些不良的气体吸入了你自己身体入面。我自己呢都会做喺玻璃胶呢度呢就整一整嘅，即係用玻璃胶擠下屋企嗰啲某啲地方，发觉嗰陣味呢我都觉得呢几辛苦㗎，最好呢就戴返个口罩，同埋呢我仲喺呢度会停止埋呼吸，哎忍一阵得一阵㗎嘛。不过呢要整返屋企靓㗎先至呢係可以住得开心嘅，唯有忍一阵囉。 严冬里寒风里，无论冰天跟雪地，仍是要每秒每秒跟你哼着爱歌，挽着你走每段每步，每天可跟你拥抱。你是阳光暖风雨空气，在最悲可相随，接受每份目光的妒忌，我跟你相处愉快，心内换味，只要是你口里字句都会像诗般。 感激你给我觅到当日梦寐，只要伴你总有乐趣，光似在空中高飞。严冬里寒风里，无论冰天跟雪地，仍是要每秒每秒跟你哼着我与歌，挽着你走每段每步，每天我跟你拥抱。你是阳光暖风雨空气，严冬里寒风里，无论冰天跟雪地，仍是 这首歌曲来自古巨基，你是阳光空气。先听听六点半钟的新闻简报。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高仲礼报道新闻。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认为，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将会令美国对华出口倍翻。他接受访问时表示，预料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商品将会倍增。按照双方透露，美方将取消部分对华原本计划加征和已经加征的关税，而中国将大幅度增加美国的农产品进口，但双方仍未定出日期签署。美国国会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在全院表决弹劾特朗普的条款之前，公开一份658页长的完整报告，分成四个部分，解释特朗普如何滥用权力和妨碍国会运作的详细资料和美国宪法订定弹劾的准则。由民主党人士控制的司法委员会上星期通过弹劾特朗普的条款之后，预期会在今个星期三之前再由全院表决，通过之后送交参议院进行聆讯。一般相信由共和党人士控制的参议院将会裁定特朗普两项控罪并不成立。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甚至公开表示要罢免特朗普是无可能。不过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已经去信麦康奈尔，要求在聆讯时传召四名不愿意去众议院作证的前度和现任特朗普政府官员，包括署任白宫幕僚长马尔雅尼、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等。舒默强调，参议院的聆讯必须要通过国民的公平测试。法国专责退休金事务高级专员德勒雅未有申报利益辞职，他承认出任公职期间未有申报同时13间机构出任职位，包括担任一个教育政策智库的主席，每月收取近5400欧元的报酬，涉嫌触犯2013年的法例，他承诺会退还报酬。法国总统马克龙表明会尽快委任新人选专责退休金改革。法国公共运输受罢工影响进入第12日，工会再次要求取消改革，但马克龙强调改革是要面对21世纪的挑战。广东省公安厅表示，上星期五在港珠澳大桥安全检查站查获一名涉嫌潜逃7年的香港男子。省公安厅在官方微博表示，边检民警当日下午3点多例行检查一架前往澳门的穿梭巴士时，发现那名53岁怀疑被通缉的嫌疑人，他涉嫌作为走私集团重要成员，在2012年8月组织粤港两地货车司机走私手机，被深圳机场海关缉私分局通缉，珠海边检已经将他移交办案单位处理。省公安厅又表示，上星期二开展港珠澳大桥从香港入境澳门和珠海的人员车辆安全检查以来，已经查获多名内地警方通缉的在逃犯罪嫌疑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 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日间温暖，晚上东风增强，本周后期天气转凉。而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諗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发出此生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神秘最真。 早晨，各位听众，早上6:35，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里面继续都有白元浩陪着你们，各位听众早晨。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看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年轻人需要很多支持的，但是政府做得足不足够呢？好了，看看先。全港首栋为青年而设的香港青年宿舍 PH2， 可能 PH2 啦。今日即是昨日的时间就接受这个网上的申请了。宿舍提供78个的单位，可以就给80人入住。当中单人单位租金由4248元至到5831元就不等的。申请日期呢由昨日开始啦，去到明年的1月4号下午6点正就截止啦。香港青年协会督导主任黄秀仪就解释，其后就会进行电脑的抽签，抽出首轮的申请者作进一步的面谈，主要有四大的评核准则，包括就是申请者现时居住的面积、现时居住环境、可以负担租金的水平、居住青年可否配合就宿舍的理念等等。成功申请者最快明年的3月就可以入住这个了。好啦，青年宿舍 PH2 今日处于大埔墟宝香街二号，提供78个嘅单位，可以就係俾80人就係入住嘅。申请人必须就係18至30岁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咁喺香港呢并未持有物业，咁单人申请者月入不超过就係21,000元，总资产就不超过364,000元。而二人申请者月入不得超过就是42,000元，总资产就不得超过728,000元。宿舍就接受网上申请了，话到截止日期刚才提过了，再提多一次了，明年的1月4号下午6点正之后就会进行电脑的抽签，抽了300个的单人单位以及10个的二人单位申请，再进行就是面谈，就是面试，然后就提交这些证明文件作为评审的。青年宿舍计划就在2011-12年度施政报告首度就是公布的，负责营运的非政府机构需要就将青年宿舍的租金水平定于不超过就是邻近地区面积相约单位市值的租金 60%， 并且要以自负盈亏的模式去到运作的。政府是会想很多不同的办法，就是给年轻人的，不过

望着转动有几多人带着倦容，努力地饰演着齿轮，麻木了然后再也不觉得痛，不经意投入地望着转动，到某一天连自己都相信，拼命为大时代继续转动，最后才换到自由天空。若某天身受了，不再懂得欢笑，没有兴奋心跳的一秒，才领略到活着真正需要。 是啊，真正需要啊，年轻人都有他们自己真正的需要，我们应该听多些。新青年理发厅齿轮，公司的老板都要听多些，员工到底想做些什么，员工又有些什么福利我们要留意住呢，一起听下 Vince 的介绍。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什么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咁啊，当然职场陷阱啊邀请到咧就系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上到嚟直播室啦，早晨啊 Vince， 早晨啊， 系啊，嗱今日咧即系又要拜托你同我哋讲下呢啲嘅叫做职场嘅陷阱有啲乜嘢咧，我哋唔可以犯嘅，因为始终咧实在有太多隐形嘅陷阱。呢啲最隱形嘅陷阱即係咩啊？人要型咯，睇唔到就容易踩嘛。淨係講禮儀，其實都已經係。我諗禮儀咧有好多大家以為理所當然嘅事情，原來唔係啊。有冇啲實質啲嘅例子可以同啲聽眾分享下？即係唔好中地雷啊！ 最基本啦、啊，我想講寫 email 啊，其實好似好簡單，但係咧，其實由你第一日即係做嘢嘅時候，或者呢份打一封求職信嗰個 email 咧、已經好多嘢要留意。我哋會見到好多一封好簡單嘅 email， 但其實我哋會睇到好多嘢，或者真係中咗雷咧，會唔知嘅。 中咗雷 係啦，冇錯啦， 地雷 地雷冇錯啦，好、多日嘢要留意嘅。 係咪即係嗰啲譬如上款啊， 係啊， 下款啊咁樣？ 唔止上款下款啊，即系譬如你收到 email， 通常你会忙啲乜嘢啊 ？topic 先咯， 系 系咯，跟住睇边个俾我咯， 系啦。 如果限制人等嘅，通常就即刻抌埋落去个 junk mail 嗰度啦。 系啦， 系啦。咁如果系老细嘅咁样， 即刻睇， 系啦，系咪？个个打工仔都系咁噶啦。 系啦，嗱，咁其实我哋自己譬如会见到咧，你讲嘅咧，通常一望咧，有啲人可能会收到好多 email 嘅，咁通常一望咧，都会先望究竟入边讲咩先啦。第一时下会睇嗰个主题 subject 系写咩先。咁啊，会有时如果太多 email 咧，会拣嚟睇嘅，即系会最关到自己事，一定睇咗先嘅。咁、但我发觉咧，有好多人咧，譬如有时唔系自己去发 email 嗰个人，可能佢会去复啊或者俾晒全世界，咁咧有时讲讲下咧，其实已经离咗题。可能你讲嗰样嘢咧，已经同个主题无关。 哦，呢、這个都好似成日会喺嗰啲 WhatsApp group 入边出现。 系啊，咁咧其实你跟到嘅就跟到啦，但系其实如果做嘢咧，你未必会跟到，又或者原来入边你提到啲嘢系原来系重要，又要人想有人做嘢，或者想有人引起注意嘅，但系其实咧入边如果可能讲紧已经讲紧个回复，可能已经去到七个八个，唔系咁多人会即刻睇到或者跟得咁足。咁呢样。就是究竟是哪个的责任呢，你很想人帮人做事，或者你很想讲的事要引人注意的、这些就要自己留意一下了。 哦，这样的 第一样嘢 啦，即系要坚持翻自己系讲呢个嘅，就尽量自己都要 focus 翻。 系啦，又或者 唔好去到唔知边度。 系啦，如果又或者你中间去讲啲嘢系叫做离咗题嘅，或者系想讲紧另外一样嘢，咁我会建议咧，你不如开个新嘅 topic， 开个新嘅 email 再讲，又或者咧索性改个 topic 再复翻所有人。 吓、哦，如果真系咧发现咗大家都离咗题啦，而嗰件事本身咧都系重要，冇人再讲翻嘅，其实可能。即系喺个 email 入边、或者喺个 group 入边啦，大家都好容易捉招噶，咁点算好咧？呢啲 系啊，通常嗱，如果睇下嗰个重要性，如果系自己啲嘢先啦，咁你譬如你跟住一堆嘅 email， 你走去复人，咁啊，然后啊，我突然间有啲嘢想讲，咁如果发觉啲人开始离咗题，又唔系到气咗或者到去回答你讲嘅嘢嘅时候咧，咁我会建议你自己开一个题目，你自己去俾翻晒有关嘅人等，系仲系有关嘅人等，又唔好俾晒全世界，因为如果你中间涉及好多人咧，我自己嘅经验就系、是，如果入边涉及好多人，咁你知通常入边咧。会有叫做 to， 即系俾边个或者 CC 副本抄俾边个？ 哇 ，CC 嗰啲先犀利啊！ 系啦，一抄过嘅。 咁咧，通常嗰个意义咧，抄就真系知道咗就算啦。咁但系有啲人咧，入边你讲嘅嘢当越嚟越离题，入边要做嘢嗰班人咧，又开始有少少唔同咗。咁、跟住你自己又冇留意究竟俾边个啦，副本抄送俾边个啦。咁啊，当事人咧，就算我自己都会望嘅。咦，我系按我喺个图嗰度啊，定系副本抄送 CC 嗰度咧？即系讲真，我见到一 CC 咧，我就即刻。delete 噶啦，好多时都系嘅，因为如果太多嘅时候追唔到咧，我只会 delete 嘅啫。但入边可能有啲嘢真系原来系关我事嘅，咁但系咁做当时 send 嗰个就有责任啦，因为佢自己整得唔清晰啊嘛。呢个就一个好大嘅问题，即系其实要啲同事去留意嘅咯。 嗯，我成日都系惊嘅，即系譬如太多 CC 嘅 email 收到之后咧。第一 CC 嘅 email 冇人有心机睇， 系啦， 唔知点解冇人有心机睇。 第二 CC 嘛， 系啊。第二开咗之后咧，咁你又发觉大部分嘅好似又唔系好关嘅，所以咧系最容易 delete， 然后最容易咧就 miss 咗一啲我哋应该要做嘅 mission。 系啦，冇错啦。咁所以如果你唔好讲话你自己发一个 email 先啦，咁但系你自己做一个主角，你想揾人去帮手，或者你想有人去留意你讲嘅嘢嘅时候，你自己要留意究竟对方收到嗰啲人嘅反应，究竟系咪喺适当嘅时候俾到啲反应你，或者俾你嘅反应啱唔啱咧？你自己其实要 control， 你就唔好坐低等人去俾一个你想要嘅答案。咁啊，呢个太过被动啦。 嗯，其实咧而家即系啲office 啦，通常都系用 email 跟住不断无限 CC 多，定还是大部分都已经用咗啲譬如 WhatsApp group 咁样去处理？ 一啲啲啦，譬如嗰啲好日常嘅工作咧，讲紧要快，咁其实咧用一啲譬如即系 WhatsApp 啊呢啲等等或者 WeChat 等等呢一类嘅方法咧会快嘅。咁又或者自己 team， 咁但系如果好多嘢譬如涉及到跨部门咧，嗱自己 team 就可以用自己 WhatsApp 一啲 group 啦。咁但系如果系跨部门咧，又或者即系要有啲嘢要白纸黑字要记录翻大家嗰个谈话或者沟通。嗰个嘅过程咧，咁都会用翻 email 嘅。 有啲人可能会心态就系谂住，哇，我 WhatsApp 都有白纸黑字啊。 系啊系啊。 但有阵时就跟住公司 system 还公司 system 嘅， 冇错啦， 系咪呢啲嘢？咁所以你话同 group 咧都可以用翻呢一个嘅，譬如其他软件、通讯软件。 系啦。 但如果你话跨部门嘅，可能咧即系可能公司都会觉得你用翻 email， 即系出出入入咧就会好少少啦。 系啦系啦系啦，冇错啦，呢个系其一啦。咁同埋先讲过话你要即系先讲嗰个内容同主题。咁有样嘢咧亦都好紧要，就系、是即系成日。都有人漏咗，嗱唔好讲俾咗先，就系、是、咧你俾人嘅时候咧，我会觉得系最，我会建议啊，最后先至摆个名落去嘅，你打晒篇嘢或者你打晒你要复嘅嘢先至打即系收件人，因为咧我哋都有时 打晒。内容之，我打晒内容先至打翻嗰个收件人。 如果你系自己出 email 嗰、那个，嗱复晒就冇办法啦，你要自己要好小心，因为咧我自己我唔知道有冇试过，我自己有时快啊嘛，有时快快到一个位咧，会揿错咗个声仔，未打完就揿咗声仔。 系、哦、啊，其实唔单止净系打 email， 有阵时 WhatsApp 都会呢啲情况。 系啦，咁有时你自己又未睇过讲咩啦，又未修饰过啦，又或者打咗啲唔应该打嘅嘢啦， 揿咗掣又恨错难翻。 可以嘅，其实咧，即系嗰个即系微软或者Outlook 咧，佢有个 function 叫做 recall 嘅，即系收翻嗰个邮件。但系咧，收唔收翻又好讲彩数，即系你收到嘅就真系收到啦。但系好多时咧，对方嗰个邮箱其实收到，就算佢未开咧，其实又已经收唔翻噶啦。咁呢、這个即系对讲话你要 send email 嘅时候，你唔好咁快就即系心目中你有个对方收件嗰个人，可能已经打咗个名。但系通常我会建议，或者我自己都系嘅，我唔摆个名落去先嘅、我系真系打晒成篇文我先。摆翻收件人，咁呢个系就自己啦。咁但如果你要回复晒所有嘅人咧，你问我咧就更加要小心。通常咧，如果有啲邮件系真系俾晒全世界人，好多好多人嘅，咁首先两个方法啦，睇下嗰个重要性系咪一定要摆落 CC 度先，因为叫做 BCC 净系 blind， 即系睇唔到大家边个收到。咁 BCC 系啦，咁但系鬼书有鬼书嘅好处啦，因为你睇唔到嗱，首先咧好鬼死政治化，你睇唔到边个收到，边个收唔到，咁埋有 CC 背后就要有啲唔同嘅意义，唔系话抄送又抄送 ，BCC 就 BCC， 咁其实都要谂下究竟你想唔想啲人。因为有啲人咧，系真系会望下边个会收到，边、个会收唔到嘅。咁呢啲你自己再要自己要再谂下，究竟摆边个位置最好啦。 个个都会留意噶啦。呢封信如果系 C C 嘅 ，C C 埋俾老板噶， 识得做嘢啦， 睇啦，系咪先？咁、老板问翻我就 C C 咗俾大家，点解大家唔睇啊？咁又。 哑咗咁出唔到。 系啦，又或者呢、這个好好用嘅，系或者如果你想对方做嘢咧，你试试佢老板咯。 嗯，系啦。哇，呢招好绝喎，呢招。 呢个好紧要噶，呢个都系其中一个武器嚟噶。 不过头先咧，即系讲开话，好快脆就唔小心揿咗个 send、嗯。如果揿咗个 send 就真系冇礼貌啦。即系你篇嘢可能未打完嘅，或者错嘅，甚至乎连埋个 title 都错晒，咁 send 咗就真系恨错难翻啦。 冇错啦。 所以咧，我自己有个做法咧，就系遇到呢一类型嘅叫 email 咧、嗯，我可能都会开一版新嘅，唔系 email 喎、嗯，即系譬如可能个 word 嗰度咧打晒，然后就咁 copy and paste。跟住先至咧，就再擺翻喺個 email 嗰度， 呢個好穩陣。 係啊，呢個就真係會好穩陣嘅方法。就算其實有陣時一啲軟件、通訊軟件要即係覆得比較上長嘅、嗯，因為我比較上唔用嗰啲音訊傳送啊、嗯，因為咧要揾翻啲 message 咧 好難揾， 係真係揾唔到、嗯，因為你要聽翻曬所有。但如果你用翻文字啊，不斷用 text 去到信即係 send 呢啲信息嘅時候咧、嗯，大家好快脆揾到。所以我就中意咧就打字啊。打字大家開會又可以睇到嘛，係咪先？咁但係打字都會有陣時打錯噶嘛、嗯，所以我都會另外咧喺個 notice 嗰度咧，即係另外一個 app、嗯、notice 嗰度打曬，跟住先至 copy and paste 咧，去翻個通訊軟件嗰度冚上去，就再 send 咁樣。 係啊，呢、這個好好嘅。就算你唔係話要開一啲文件咧，你當開一個新嘅 email 咧，你打落去，因為如果你著重格式咧，咁你都係想係同一樣嘅格式咁放落去嘅。咁、嗯、你可以自己開一個即係新嘅郵件，你自己再重新打落去，又係 copy and paste 咁樣打擺落去。咁你讲緊如果新开一个新email 呢，其实我都有个建议㗎。咁通常呢入面会有叫签名档㗎，即係 signature。 哦，係呀係呀係呀。 好紧要嘅。 係呀係呀。 係啦。几时会重要呢？就係、是、当第一次你俾对方佢未收过你 email， 或者佢唔知道你系边个。咁有少少俾人知道你个身份啦、嗯、或者你系嚟自边间公司啦，或者你个部门啦。咁、等人记住你系边个。咁其实呢对方会即係令到佢注意嘅程度咧，会啊，就系会帮手去增加佢嗰个留意程度。 有冇啲特别嘅机密摆翻入个 signature 嗰度会？ 冇噶，最紧要摆翻自己个名啦，你个即系你个职位啦、title 啦、部门啦。你个联络可能内线啦，咁呢啲紧要嘅。嗱，通常咧，如果有翻咁上下嘅职级啦，又好想啲人即刻睇你 email 啦，咁通常咧我都会建议咧会摆埋个签名档落去嘅，咁等人知道，你唔系一般嘅同事嚟噶、公司嘅 VIP 嚟噶，咁都有少少帮助嘅。 系，我啱啱都想讲，想问你会唔会有啲人系将自己嘅 signature 摆埋入去，即系自己签名噶？摆埋入去呢一个位嗰度， 会噶会噶会噶。签名就未必，但系就要摆自己嘅身份咯， 即系 自己嗰个嘅 签名我都见过， 有嘅职位咯，又或者通常你好想做一啲广告啊，即系自己内部一啲嘅 promotion， 可能阿里入边啲 program 去做紧，你好想等多啲人注意嘅，会有时会摆埋落去嘅，可能自己会整啲 banner 整啲口号啊，咁啊放埋落去嘅， 系咁等容易啲 catch up 到啦，系咪先？咁呢啲都系咧，即系 send email 好多嘅叫做礼仪，大家需要注意嘅。今日朝早唔该晒 Vince 先， 唔该晒。拜拜。 Some

早晨啊，朝早7:08嘅时间啦，咁啊偷听紧啊，可以光明正大咁样听紧呢个晨光第一线啊，留喺收音机嘅时间。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有白元乐同埋我。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咁啊，冬天来了就嗰啲晚饭咧又食得相对 heavy 一啲啦，即系。煲仔饭啊，羊腩煲啊，嗰啲 我都唔系好敢啊， 出晒笼啊，咁点解？因为怕肥系嘛？ 因为即系出年想做啲好啲嘅成绩 系咪？所以就要减下磅。 即系譬如寻日夜晚咁咧，我都系冇即系冇食米饭，即系冇吸收呢个淀粉质嘅， 系 净系食少少餸咁样咯。 哦，咁食随转变啦， 系咯， 即系你有目标想达到嘅， 你问我嘅话咧，我梗系想大鱼大肉啦，冬天 你有目标想达到，当然要付出啦，呢个世界。即系要付出先会有收获嘅。咁如果你话喂冇啊，冇好似小白咁样想啊，下年啊可能某啲比赛做啲成绩、啊，或者唔系想大只啲 ，keep 得好啲、啊，想放肆一啲、啊，咁 OK 嘅。咁咧，依家最流行咧就系打边炉啊，以至咧食一啲即系譬如鸡煲又好啊，羊腩煲又好啊，好多女士咧我见到啊吓，好中意咧用梅酒去配喎， 系 系、 哦、 啦，日本嘅梅酒 真系、哦嗯，有啲直头咧，我有啲 friend 咧 系 自己浸。 是啊是啊， 自己浸嘅叫私家梅酒，系啦、啊啊啊，都唔差、啊。 下年先浸得到啦，因为咧嗰啲日本梅啊，同埋即系我哋浸梅酒嗰啲梅啦，咁、咧就三四月嘅时候咧先系叫做大造嘅，咁三四月嘅时候攞嗰啲梅嚟浸先浸得到嘅，就唔系你十二月买啲梅自己浸咧就浸得到嘅。咁啊要讲时份啦，亦都坊间有好多浸梅酒嘅工作坊啦，自己报个班学下啦。啊，讲下。今个朝头早讲下梅酒嘅十大好处啊，特别系对女士咁、样。第一咧就当然啦，即系两杯到肚咧就可以舒缓疲劳同埋减压嘅。咁原来梅酒咧嘅柠檬酸咧含量啊十分之高嘅，比柠檬咧高达咧14倍之多，可以咧促进咧新陈代谢同埋咧分解一啲疲劳嘅物质啊吓，咁啊舒缓疲劳同埋。抗压力嘅咁样，第二咧就系改善一啲酸性嘅体质啊，咁啊，你即刻会话咯，哦，梅咧就属于天然咧，原来咧你以为佢酸咩咩咧，佢系碱性嘅物质嚟嘅，咁呢个都几意想不到 啦， 你以为梅子啊，即系梅啦，梅子咧就属于咧点都系属于酸性啦，个酸啊嘛，哦。谁不知佢属于碱性嘅物质嘅，可以咧平衡咧血液入边咧嘅酸碱值啦，预防因为酸性体质咧而引发嘅皮肤粗糙啦、抵抗力降低啊呢啲问题咁样。咁啊仲有啊呢、這个梅酒咧可以帮助消脂啊，同埋咧清宿便。 哦， 咁你坊间 听落都几好， 成日都会话有啲啊唔知食得多嗰啲梅子啊，咁啊又可以叫做清宿便啦。哦，原来真系真嘅，日本女性咧长寿嘅秘方咧，其中之一咧就系多食梅啦，咁啊清酒宿便，咁啊梅酒入边咧有丰富嘅儿茶酸啊，儿茶酸系啦，儿子个儿，咁啊一杯茶个茶。咁酸就系酸度嘅酸啦，可以咧促进咧肠道嘅喐动，咁啊有助咧解决咧宿便嘅问题啦，咁啊仲可以整肠啊咁样啦，咁当然啦呢一样嘢就见仁见智，同埋咧就浅尝为妙啦。即系讲到梅酒，你话哇，即系饮到醉晒咁样，咩功用都冇用啦。不过你话啊，每日半杯，以至每日一杯咧，可能真系有头先讲嗰啲又可以清到宿便啊， 唔知 嘅 呢样嘢。即系有阵时我哋又话听到某一啲人咧啊，原来佢哋一日一杯，跟住又年年益寿。 系啦， 有啲人咧又唔系嘅，有啲人可能饮完之后咧又肚痛，个人身体有啲唔同。 系啦，咁即大家。找下方法试下咯，即系 你会中意用咩酒浸嘅梅酒啊？ 咩酒浸嘅梅酒？ 因为坊间咧，譬如 有两种嘅sake同埋用中国酒啦。 佢哋通常用咗实烧灼又有啦，糯米酒又有啦，用伏卡都有 嘅。系啊，伏卡我就少啲听人讲嘅。其实最近排最流行咧，都系头先小白讲啦，即系一啲日本嘅烧灼啦。咁你唔会攞支大吟酿去浸嘅，因为嘥晒支大吟酿啦。咁另外咧就好多人就会攞中国嘅白酒去浸嘅。咁当然啦，即系关于点样酿制梅酒咧？ 我唔係專家嚟嘅，咁都係頭先講咗啦。如果你想即係浸嗰啲梅酒，下年三四月啦，個時間我係知道嘅。不過你話喂點浸點浸啊，落幾多糖啊，浸咗梅先啊，嗰啲梅應該點揀啊？啊，大家真係喺某啲機構報個班嚟自己研習一下啦。 上網睇都得嘅， 上網都得嘅，上網都得嘅。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哦，唔知道 Didi 有冇饮梅酒或者自己浸梅酒嘅咧？ 早晨， 早晨， 早晨咧 ，Didi 冇啊？你中唔中意饮梅酒噶？咁你 唔中意， 滴酒不沾嘅你系 嘛？我中意饮啤酒。 哦，啤酒啊，啊，有时间同你啤啤佢。 啤啤佢，好啊好啊，你咁忙得唔得啊？小白， 得嘅，点会唔得啊？等你等住你收工啊，唔好喺你翻工嘅时候同你饮啊，系啦。 咁梗系唔得啦，翻工嘅时间边饮得酒噶？ 梗系啦， 讲错嘢大件事。 系啊，讲错嘢真系大件事。 我哋媒体嚟噶嘛？ 系啦，咁啊，交通方面又唔好错啦，而家。 交通梗系唔错得啦， 梗系啦， 少啦。继续提一提大家啦吓，大学站仍然关闭嘅。咁而轻铁嘅除咗751、751P、614啦，同埋614P 线之外咧，所有轻铁嘅路线咧都系回复翻正常嘅路线行驶啦。咁丽景山路咧，咁琴日有道路工程，去美孚方向近住景丽径嘅快线咧封闭嘅，而家封路重开啦。封路重开，咁丽景山路嘅车咧就可以右转去景丽径啦。咁景丽径嘅车咧可以右转翻去荔湾道。继续提你，维多利亚公园咧就公展会啦，下昼四点到午夜十二点啊，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啦、东角道同埋百德新街以西嘅几利佐治街咧，都会划为行人专用区嘅。咁而隧道方面咧，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去到。电话单车唔系电话单车馆，俾你讲一讲，真系讲错嘢。香港单车馆， 香港单车馆， 香港单车 电话就机流嘅，通常都系唔知点解要机流嘅电话啦。 系啊，讲过头说话添，今朝 OK。咁啊，龙尾去到香港单车馆啦。咁而路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排到去果栏嘅。 啊，咁啊，差唔多啦，系咪有酒精影响咧？有阵时人都会一两句噶啦， 个心醉啫， 心哇好嘢 吓，酒不醉人人自醉， 系啲啲 朝头早 咁高境界 啊，点 估到啲啲？好啦，跟住。唔該曬啲你先，再睇下 Barbie 今朝有冇醉。早晨啊 ，Barbie， 出面嘅天氣點？ 早晨，嗱，今日咧其實都非常之舒服嘅，咁因為咧天氣清涼啦，咁但系咧就冇乜大嘅風，咁只係有少少微風啦。咁我望上頭頂咧，因為有好多雲啊。嗱，其實咧如果中意影天空咧，中意影雲嘅朋友咧，今朝早已經啱曬大家心水啦。今朝早嘅雲咧係靚嘅，因為咧 咩形狀啊啲雲？ 哇，佢係一層。咁樣 哦，好似被咁樣冚住你喎， 係被嘅，依家未使冚幾層嘅，依家温度啊，咁咧就即係一格格咁樣咧，你淨係話咗好似啲床褥嗰啲格咁樣啊，咁啊都幾分明嘅，咁啊而且咧都相當之多雲啊，幾乎咧啲雲都遮曬成個天空啊，咁所以咧雖然喺雲嘅罅區之中咧係見到有啲陽光嘅，咁但係咧你就完全唔會覺得有陽光曬落嚟嘅嗰種温暖啦，因為咧其實嗰啲雲係密到基本上咧你只係見到啲雲嘅縫中間。透光嘅，系啦，所以咧，依家虽然就唔似会落雨，但系咧佢系阴阴天咁嘅感觉嘅。 喂，阴阴天咁，但系有冇啲尖寒尖冻嘅感觉啊？而家 又冇喎，因为可能咧，依家个气温又未去到话真系好低啦。 而家21度啦，而家就。 系咯，同埋因为冇乜风啊，咁所以咧冇风咧，通常你就咁睇咁，你咪真系当好似开咗个冷气房咁样咧，你就唔觉得有尖寒嘅感觉咯。 哦，咁就披多一两件衫啊，咁啊真系 O K， 都几舒服啊。听你咁讲，形容 系啊，舒服嘅天气嚟噶，今日系。 系咯，咁大家不妨啊吓，朝头早嘅时候早啲出门口啦啊，咁可以即系感受一下咧，好似 Barbie 所讲啊，冷气房嗰种感觉啊，天然冷气啊最舒服噶，系咪？好啦，唔该晒 Barbie， 快啲一齐翻嚟做节目啦吓。 好啦，阵间见 ，详尽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咧就系温暖嘅。最高嘅气温大概25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偏东风。展望啊，明日日间系温暖，咁晚上东风增强啦。本周后期天气亦都会转凉咯，转凉咋吓，唔系转冷，转凉啊吓。而家21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5%，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嘅低水平噶。今日朝头早啊，晨光大学咯， 今个星期嘅晨光大学咧睇楼 O2O。 澳，亞澳就幫一啲新居屋嘅準業主咧去睇下樓啦，咁啊講下啦。咁其實之前報章都有報道啦，今次咧新居屋咧就包括咧何文田嘅冠德苑啦、長沙灣嘅海德苑啦、荃灣嘅上文苑啦、將軍澳嘅雍明苑啦，同埋馬鞍山嘅錦輝苑嘅，以及咧沙田嘅呢個旭和苑啊嚇。咁啊，即係搞咗豬嘅朋友咧，你有嗰啲 number 咧，如果你第一組 number就可以揀樓先啦。不過咧，暫時到呢一刻為止咧，大家都仲有得揀下嘅，仲未一次過一鋪清曬袋嘅，仲有啲叫做揀剩嘅樓啦，都幾多下。咁啊，究竟點解會成日話香港人有住屋需求啊，有居住嘅需要啊？點解推呢個新居屋出嚟？又話啲地方靚，又話剩。但是大家揀樓的意欲咧，又相對減少咧。 點解咧？ 嚇， 拎住啲豬豬，點解又啲意欲又減少咧？ 係啦，咁啊，聽下咧，我哋呢個即係叫做房地產達人啊，講一講啦，究竟啊，分析一下咧新居屋嘅市場先。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歡迎嚟到晨光大學。 早晨，早晨，星期二嘅早上啊，晨光大學。繼續請嚟香港經濟投資學院物業課程講師李詠詩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今日講下居屋啦，咁 好啊！ 我同你咧都利身啊嚇，唔係當中有份抽有份揀樓嘅一群咁，但係好似聞説咧，今次啲居屋咧都有啲都揀得過喎，或者有啲都幾靚喎。何文田嗰個被譽為居屋嘅王者喎，哇500多萬買居屋咁樣，究竟係咪真係相對？是抵玩呢，咁但係好似個情況都好似不似預期喎，都唔係全數可以售出居屋係咪？ 係啊， 咁不如你又講下喂居屋嘅情況嚟聽下先，今次新居屋啦。 其實咧，何文田居屋咧，即係喺我角度啦，就一定係樓王啦。咁其實如果佢推出嚟咧，就真係都冇乜原因唔揀佢啊。因為長線咧去睇咧，何文田其實成個地域啊發展啊都十分之唔錯嘅。咁但係當然啦，咁啱呢段時間啦，即係可能啊發生咗一啲即係經濟上邊嘅事情啦，可能係覺得有啲人覺得下行啊，或者擔心啊，即係可能嗰個房不保啊，咁所以可能就冇揀。因為其實咧，大部分咧。都會係綠表啦，即係綠表去揀樓啦。咁啊，好多嘅市民咧就會覺得，我而家唔揀嘅，咁我繼續即係租住自己個公屋住嘅，咁啊比較穩陣啦。因為揀咗咧，雖則我話長遠係啦，係唔錯嘅升幅機，即係嘅機會啦有。咁但係短線咧，其實500多萬都係要供樓嘅噃，係啦。咁啊，亦都唔係一個輕嘅擔子啦。咁如果你話好多時咧，我見到有啲係一啲即係好年長嘅婆婆啊。公公啊，去攞间公屋出嚟啊，换一间即系居屋啦，系啦。咁但系咧，你又发现喎，佢哋其实咧就都冇乜入息嘅。咁啊，亦都咧银行，不过银行好宽松啦。咁啊，大家知唔知啊？银行去到120岁去减佢嗰个岁数啊？因为如果唔系咁样咧，阿婆婆咧就唔够年期供啊。因为你知而家啦，即系好多都即系年长啊，80、90岁啊，100岁都有啦。咁咧亦都咁讲。500多萬咧，其實咧都供咧嚇好幾萬嘅，即係如果短年期啦嚇、就去到成2-3萬啊，甚至乎更高啦嚇。咁視乎婆婆歲數啦，咁亦都需要加一個擔保人去做一個申請批核啦。咁所以咧，即係你話有人唔揀咧，係好正常嘅。始終你話雖然即係長遠好啫，係嘛？咁但係呢兩年唔好都好難捱得過啊。咁但係其實居屋亦都有另外一個好處，就係你買咗咧，其實你可以即係即係俾翻個房署啊，回收翻嘅嚇，又唔使太擔心。咁但係始終啦，如果你話短期嘅經濟有壓力咧，我都係即係勸大家咧，即係審慎係啦，即係始終咧買樓嘅機會咧，經常都有啊嚇，就唔好即係咁輕易啊，即係 急於上車， 急於上車啦，係啦， 即係頭先阿 Joyce 都好坦白咁樣講咗個現況出嚟啦，俾你真係上到車，咁呢一個月供成2-3萬元，咁自己就撳下計數機啦，就唔係阿 O 咧同埋 Joyce 可以幫你計得到嘅一條數嚟嘅，咁啊呢一個就係關於何文 神田嗰居屋之王者啦。咁、嗯、除咗嗰一嚿之外咧，其他好似都真系銷情都未如理想、 啊。係啊，全部都有嚇貨證啊嚇，即係貨尾證啊。咁所以應該咁講啦。始終咧買樓咧就睇經濟嘅、 嗯。但我又想問多少少嗱，頭先話全部都有貨尾證啦。咁即刻想問多一個問題就係話，喂，你綠表客唔揀，都有啲白表人去早幾年。囤積落一啲話啱啱結咗婚，跟住一路租住樓住，喂機會嚟啦，飛雲咁，終於到你可以抽到居屋啦。咁呢啲白表客，但都向遇、哦， 係、啊、 即都唔揀、哦，點解咧？究竟 係啦、啊，即係好得意係嘛？係咯、啊，等於2003年咧，竟然冇人買樓嘅、哦，啊1997年就會有人買樓啊！呢個係完全係經濟樓市嘅狀況嘅一個好反應啦。咁、當然而家其實今日都未完全反映曬啦個經濟下行啦、即係我深信啦，即係好多人都仍然即係都有工作做緊啦。咁可能有啲即係可能做兼職嘅，可能少咗工作都唔頂嘅。咁、但係就不至於話。话完全失业啦，咁我哋睇翻嗰个失业率嘅数字，咁但系好多人就开始担心啦，嚟紧咧即系下一年会唔会唔好咧？咁始终下年唔好嘅话，你都系要供嘅，咁供咗嗰啲，虽然话俾翻房主啫，你都会冇咗嘅，无论首期啊或者各方面，咁亦都话虽然攞5%啫，即系做咗95%按揭，咁但系嗰度都降紧好几十万噶嘛，吓唔少钱嚟嘅，咁所以咧，其实何文田咁靓嘅屋苑，咁都冇人拣嘅，咁其他更加唔使谂啦。 唔系，但系其他啲冧心啊，相对细啲嘅，好似有啲系百零万就上到车噶啦嘛。 系啊，有啲细单位。 咁嗰啲细单位就同大家 check 过，有啲又真系去得到货嘅，咁但系。这个如果 Joyce 你们做楼市分析呢、这个情况是估不到几意想不到的。刚才讲话大家预测个经济下行啦，咁令到啲无论绿表以至白表客呢就叫做 hold 住先。但是呢、新本市场又未至于咁差喎。咁点解公营房屋啦嘅市场同私营房屋呢到呢一个位系切割得咁紧要嘅、个价口同埋个需求以至个供个需求啦，唔关个供应事，而家都谈不上什么供应啦，即系单单睇个需求嗰方面啦。 嗱、讲到需求就好简单啦。嗱、两类客型咧已经系唔同嘅，一类咧佢哋系本身咧住开公屋嘅客啦、甚至乎佢白表嘅话咧，佢人工咧亦都未符，即系未必咧能够咧即系超越好多可以买到私楼啦。咁、始终咧私楼个市场咧系即系另类嘅，系另外一班客嘅。咁佢哋咧本身可能真系未必有一间。屋住啦，因为佢哋结婚吓咁啊，住喺爸爸妈妈度咁啊，即系必须要有另外一间屋去住啦吓，又或者可能换大啲，生咗个小朋友咁呢啲情况。咁但系咧，公屋嘅客户群咧又唔同，因为佢哋本身冇呢个住屋嘅需求咁大，因为佢住紧啊嘛吓，咁、住紧只不过锦上添花啦，换靓啲，换大啲，不过换嚟咧就要俾多啲系啦。咁呢个系唔同咯，咁同埋佢哋嗰个收入群都唔同啦，即系佢哋可能嗰个收入未必有买私楼嘅人咁多啦吓，或者佢哋可能以往都系可能搵万几蚊、两万蚊啊、三万蚊啊家庭收入，咁所以咧就佢哋点都唔会入私楼嗰边噶啦，咁啊一定咧系用即系绿表啦或者白表去申请，咁所以如果佢哋唔买嘅时候咧，咁成批居屋其实都滞销噶，系啊 keep 住，直至到经济好先至会可以反映得到咯。 系、 新楼盘就唔同啦，任何情况下亦都有外来嘅客噶嘛。咁所以香港客会买，外来客又会买，所以又唔担心销售嘅。 香港嘅楼市系属于世界嘅，即系私楼市场， 私楼市场 属于世界嘅， 属于世界嘅。 系咁啊，所以心机旁边你咧又可以了解到香港房屋嘅结构啦，多一啲啊，听呢一个环节咁啊。都系嗰句啦，咁啊临近年尾啊，希望上到车嘅你咧都可以上到车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唔该晒 Joyce， 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也吹飞，对。

有音乐， 有快乐。 冬至食乜餸，全家会起 哄。 骚动音乐节目主持， 唔使问啦，强实系打边炉啦， 梗系啦。因为一家人个个喜好都不同，但是可以摆晒落同一个煲度啊！ 暖粒粒之余咧，仲体现到和而不同的精神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东，早啲翻屋企。 做生意要吸引客人，会搞好多新花样氹佢哋。就算系咁，都唔应该叫人试啲明知有害嘅嘢，例如吸烟。无论电子烟抑或加热非燃烧烟草产品，都同传统烟仔一样含有致癌物质。记住，吸烟实有害，唔好中计，即刻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 1979年，萨旦姆侯赛因发动政变，成为伊拉克总统。上台之后，佢大力发展经济，以争取国民嘅支持。但点解一年后？他就发动两伊战争，将伊拉克人送上战场呢？长达八年的战争令国内经济饱受重创，而萨达姆亦成为伊拉克的千古罪人。究竟他的统治策略出了什么问题呢？独裁者攻略，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无论再动来动往，为理想坚定。当所有女人 喜欢看电视剧的朋友，相信都会有机会在电视那见到这位歌手再现电视荧幕。好一段时间没演出电视剧的杨千嬅，本身现实生活里面亦都是一位多功能的老婆。 其实我亦曾任性，没办可否认，虽经过错失，愿意再心境承诺一生相伴。 今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歌，作曲作词两位朋友，相信对于电视迷来讲绝对不会陌生的了。作曲有张家诚，填词张美妍、杨千华，嫁给爱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朝早7:37嘅时间啦，出边系22度啊，嚟到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早晨啊，欧、 哦，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星期二嘅早上啊， 嗱， 记得咧，琴日啊讲过一个叫做 autopilot 啦，自动导航啊，自动驾驶嘅系统啦，咁都系关于啲科技嘢，点样咧？科技呢两个字咧，对于人类嚟讲咧，就又爱又恨啊。你又想方便，但系你又怕呢一种科技或者高智能的东西就叫做善你啦，即俗啲咁样讲善你啦。喂，你教咗呢个自动驾驶系统，跟住哇条命都冇埋嘅， 系 啊，即系贪一时之快或者贪一个方便，最后哇好危险，仲危险过自己驾驶。 电脑咧真系越嚟越聪明啊！即系佢哋有阵时候要做嘅嘢，嗱当然佢哋会有错啦。但是他们做的事已经越来越 多 啊，是吧？是啊，你知不知道研发者他们将两部 AI 电脑放在一起，不知道有没有在神光有讲过，放在一起之后呢，这两部电脑开始自己跟自己，即是跟对方聊天， 他们会有对话的可能， 然后有 開始出現自己的語言， 嗯， 屬於電腦同電腦溝通自己的語言，即係搞到人類驚到咧，啲科學家望住嘛， 嗯， 哇驚到啦，不如熄咗個電腦先。 係啊，係會好驚噶， 因為唔知佢噏乜啊。 雖然咧電腦咧就喺設定呢啲 AI 人工智能嘅時候咧，就 set 咗三個要點噶啦。第一唔可以傷害人類，第二咧唔好殺人類，第三就仲有一個都係關於保護人類嘅法案嚟嘅咁樣，即係唔可以毀滅人類咁樣啦。類似三樣都係咁樣嘅， 好電影 啊，好似 Robocon 咁樣嘅其實。但係你話佢哋如果自己研發到一個系統出嚟，就係話自己有自己嘅語言咧，其實你做人類嚟講咧，即係做一個人咧，你其實係應該驚嘅， 係 因為咧之前咧我記得唔知係 Oxford 定 Yale 啦，做過一個同 AI 對談嘅，即係人工智能啦，即係同部電腦傾偈啦，一路傾傾傾傾傾，跟住咧其實咧個人工智能咧係講到一個地步咧，就係話喂人類其實真係麻麻地嘅， 嗯， 不如殺曬啲人類啊咁樣。真系嘅，即系呢个喺视频嘅片段入边有出现噶。 除咗系电脑讲，其实霍金都讲过。 唔系，咁霍金系人嚟噶嘛？即系你觉得呢个霍金系义气嘅说法，或者系其他咩嘅学说都话霍金系霍金啊？ 科学嘅角度， 霍金系霍金。但系你讲紧系人工智能，突然间讲一句咁嘅对白出嚟，或者咁嘅说话出嚟，哇！你都好惊啊，晨早 啦。 咁科技都会出错嘅。啊，今時今日咧，我哋用好多唔同嘅支付系統啦，咁啊，唔知小白有冇用啊嚇？即係就算係內地嘅支付系統，定還是生果嘅支付系統咧，有陣時咧， 內地嗰啲真 係 冇用。 舊時咧就係靠指紋嘅，依家就靠一個人面辨識系統啦， 勁快 啲啦， 人面辨識嗰啲。 好啦，你都有用啦，即係意思上係咪？ 我主要都係用。系啦，即系唔 系啦。总之你有透过人面辨识去做一啲支付嘅行为啦。不如我咁样讲啦，即系唔好classify， 即系冇分类啦。究竟你系用内地好、中东好，定还是系美国好，咩都唔好理啦。总之你系透过面部辨识去做一啲支付嘅工作，系咪啊？有做过啊？ 有啊。 喂，今时今日咧，美国有啲企业测试咧，有啲支付系统咧，你用一啲咧 3D 打印出嚟嘅面具咧。就呃得到 啦，唔系嘛？ 系啊，即系好似特工片咁样啊，系啊，嗱， 难听啲讲句咁渣嘅佢哋。 嗱，我讲多少少啊，总部咧位于美国嘅一间 AI 公司咧，近期咧就开展咗一项啊，针对咧访问公共场所啦，同埋欺骗人面辨识系统啊，以访问同埋完成支付嘅测试啊。咁咧，佢哋公司嘅团队咧就成功以高质素嘅 3D 打印技术嘅面具咧欺骗。变咗支付宝啦，同埋微信支付呢啲嘅购物程式啊，吓，更加喺咧荷兰嘅阿姆斯特丹嘅机场入边咧，以手机屏幕上边嘅照片啊，就已经咧可以自动登机，即系连个面具都唔戴啊，用部手机咧，即系话俾你听，我系小白咁啊，可能小白 即系攞个 mon 影一个 selfie 啦，跟住我就用手机嘅人面辨识系统啦。即系 do 翻佢機場嗰個人面辨識啦，咁佢又覺得 OK， 你可以過得啦，即係變咗我係小白嘅身份咯。只要我攞住一張咁嘅相，喺阿姆斯特丹荷蘭嘅機場 做乜都得啦。咁樣即係如果佢成個國家都係用呢一種嘅方式，或者將來嘅世界係用呢個方式嘅話，咁做乜都譬如考試咁樣， 係啊， 喂，咁我。你影咗我张相， 系啊， 跟住你就可以代我去考， 代你去考噶啦，或者喂你话喂影相即系好儿戏，三 D 打印戴一个面具就 OK。嗱、你睇到噶，依家即系呢个叫做 三 D 打印真系打得几靓、啊。 美国嘅公司咁人哋喺直谷嗰度做呢啲，即系做到出神入化噶啦，应该都。我哋睇007嗰啲电影或者即系Mission Impossible 都有，突然间话搣个面具，旧时又觉得好儿戏啦，你点会？即系成块面易容术咁样一搣搣咗出嚟， 之前又仲有套 face off 添， 系啦，就系另一个样啫。但系原来依家今时今日真系，哇个像真度咁高、啊，即系头先小白都有讲咯，个 3D 打印技术系咯，都几真实下，嗰啲皮肤连啲纹理都做得几好啦。咁所以咧，呃到呢个 AI 人工智能啊，即系做到呢个支付系统该做嘅事咧，都系明白嘅。不过啊，成件事系咪又系最后又要还原基本步？要用翻現錢咧，因為呢一樣嘢棘棘地嘅話，即係棘住咗嘛。 幾飯加埋得唔得啊？例如佢個樣就認到啦，指紋又話勁啲啦，係咪先？咁但係瞳孔瞳孔又話最勁噶啦， 係 咪？又唔知點樣去到 瞳孔呢個技術可唔可以 apply 落去平民化咧？我都覺得瞳孔應該係暫時最穩陣。 係嘛？我都覺得係。 除非你話，但突然間又係007電影又話帶咗個 con， 帶咗個 con， 跟住其實瞳孔都係好容易可以冇得到嗱。真係唔知道，我同小白都唔係嗰啲科技專家啦，唔係直谷嘅精英分子咁樣啊嚇。咁但係，喂呢、這個人面辨識系統咧，存在住咧超級多嘅一啲漏洞。嗱，再講多少少俾大家聽。頭先都話俾錢啫，咁你個支付系統，你綁定信用卡嘅話，你將信用卡咪得5000蚊，咪俾人攞曬5000蚊咯。 嗯， 有一億咪俾人攞曬一億咯，當你係普通人都係得5000蚊啫，即係你個 credit limit 即係唔止5000嘅，5萬啦，好咩？50萬啦，好咩 ？credit limit 好啦，咁總之你就俾人呃曬啲錢，錢冇咗都事少。最慘咧就係你平時咧辛辛苦苦喺網上邊買翻嚟啲嘢咧，俾人哋一鋪清袋攞走曬，可以嗱點樣咧？因為嗱，我同阿小白咧都唔係一啲網購嘅人嚟嘅， 今次芭比個樣出嚟先 係啦。因為原來今時今日咧喺嗰啲咧速遞智能櫃啊，有陣時你經過啲商場咧，咪一格格咁樣咧，好似啲 locker 咁嘅。咁啲 locker 咧就俾人哋愛嚟攞貨嘅。我唔知小白有冇見，有見過係 咪？我有幫人攞過。 係啦，總之咁嗰個攞貨咧就好似有嘟一個二維碼嘅。今時今日係嘟二維碼，唔記得。總之入密碼啦。我哋再入密碼嘅，咁但係內地咧有啲城市咧已經進行咗咧呢個人面辨識攞包裹嘅功能㗎啦，譬如喺浙江咁樣啦，浙江咧有個小學生咧早前啊就發現咗人面辨識系統咧係有漏洞嘅，所以咧利用咗咧佢隔離屋嘅同學仔或者隔離屋嗰個人嗰張相，仲要嗰張相係偷拍嘅啫， 唔係嘛？ 即係唔係兜兜面影？即係嗱，我同小白係鄰居啦。喂，小白，影张相先啦，咁近咁样嘅，唔系咁样，系我同小白系邻居，但我同小白咧，即系冇不两嘴嘅。 可能放到好大，跟住偷影佢一张。 系啦，跟住咧，我就知道咧，小白咧成日都会周围买嘢，仲要买啲好贵嘅嘢嘅。 亦都知道佢喺边一个 locker 嗰度添。 系啦，咁样跟住咧，我就攞我咪撞咯，唔知咪撞咯，撞到开到为止啦。就系咁样咧，呢个小学生咧成功啊，将佢一啲邻居嘅叫做买翻嚟嘅包裹咧。攞得幾多啊？呢、這個小學生總共係攞咗幾多？ 我應該係讚嗰個嘅電話勁啊！即係咁遠或者偷拍都影得咁全神啦、啊，定還是真係要笑下嗰、那個？嗰、那個叫做咩、哦、 其實佢又唔係攞好多，攞幾個包裹啦，攞咗幾個包裹啦。 偷人嘢就唔啱啦。 但係攞幾個包裹都唔好啦，同埋估唔到係一張偷拍嘅相都已經足以開得到嗰個叫做速遞嘅智能櫃咯。你點估得到？另外又亦都有內地媒體嘅報道啦，人面辨識技術咧開始咧有濫用嘅趨勢。早前咧有網購嘅平台咧，出售咧人面照片啊。 嗯，人面照片係點樣咧？ 即係你影完證件相啦，嗰證件相有 soft copy 噶嘛，嗰人就將你張證件相嘅 soft copy 賣俾人啦。咁人哋咪擁有咗你嘅人面辨識咯。 喂，但係好奇怪，譬如我張證件相咁講啦， 係啊。 无厘啦，梗唔会第二个人喺度有我张证件先，有仲要你去卖噶、哦。 嗱，你依家今时今日咧，如果你申请证件咧，譬如我为例啦，我对上申请嗰本证件啦，你 print out 完出嚟咧，佢有个 soft copy 嘅，个 soft copy 咧会 email 翻俾你嘅 ，for 你咧网上做一啲 application 用嘅，咁你真系要 upload 一张相上去。 有个 soft copy 唔系 但系 一件事， 但系我系帮你影相，我有个全根噶嘛。而我如果是那些不法的商人，我每一日有这么多人来影相，譬如当每一日有30个人来影证件相，那我每一日都有30个人的 soft copy， 我三日就有90个人的了，四日就有120个人的了。 又或者这么 跟住再过了十日， 未必是你的问题，即未必是那个帮人做这个问题。是的，可能他部电脑被人 hack 了。 是的，或者他部电脑被人 hack 了，或者他有不是个老板问题，是个员工问题。总之这些事件原来在内地是经常发生的。咁而你嘅证件相咧，俾人卖出去，你旧时就唉相啫嘛，可能系佢贪我白元浩靓仔咧，想拥有一张我嘅证件相咧，并唔系咁样，系佢攞咗你嘅人面辨识啦，已经。 哇！ 咁 once 佢攞咗你嘅人面辨识咧，佢就有机会攞去作奸犯科啊，或者将你喺日本网购网站买翻嚟嘅 figure 啊 ，action figure 啊，或者买翻嚟嘅相机镜头啊，哦，佢好简单就喺智能柜嗰度已经可以攞走咗啦。 嗯。 是不是都几想下都几 我直头觉得 呢、 主要都是 hacker 做、因为呢他会知道那张相是譬如他知道拿张相他不知道原本是哪个来的嘛，那你张相而同个名字要有一个 要 link 连埋一齐先啦，即系起码知道呢张相个名叫白元浩，仲要知道咧白元浩自己本身个人咧喺边一度买嘢，喺边一度攞嘢，即系佢啲 hacker 咧全部 hack 鬼晒你，咁啊令到你咧就防不胜防。 系啊，总之即系咁样讲出嚟咧，又系。第二日啦，第二日讲下科技点样便捷到人类啦，但系又点样有 危害到我哋 漏洞啦，漏洞啦，即系大家即系应用科技嘅时候咧，真系要小心小心，提防提防啦。我哋每个人咧都系唔一样嘅，虽然个面具 3D 戴嘅面具真系 print 得好真实啊。 存在，无法操控未来，但至少忠于所爱，请相信我，命运是有种光彩，不属于那任何派系。如果信念被人诋毁，就做回忆质的个体，是自由而美丽。别管有没有和旁观者接轨，是你权利维持一种武器，围墙即使再高，无从令你卑微。唯有断线。再有叫好，别再逃避，成全不一样的你，人人井中看天，和云上看星，怎么比？自己有没有发现更好？旁人怎么可知道？为免俗套，只等去做小丑。 嘅歌曲嚟嘅喎，欧呢一只罗海玲嘅作品啊， 我喜欢呢只歌啊， 不一样的我们。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今日咧先同大家讲讲咧欧联啊十六强嘅拆局啦，咁啊多蒙特咧就对巴黎圣日耳门啊，咁都系 收咗签啊。 是啊，抽了签了，昨天新鲜滚热辣了。那多蒙特对巴黎圣日耳门，小白觉得哪队会赢啊？ 嗯，排面呢其实 就是巴黎，是吧？ 真是巴黎的。如果你问我的话，其实我想多蒙特赢的。 是啊，多蒙特今年表现就相对没那么稳定。 是啊， 比上那两届就即相对逊色少少。不过之前都有讲过啦，今年呢欧联十六强呢五大联赛呢就包揽晒啦。咁之前其实譬如你讲土耳其啊都有啲球队可以踢到欧联十六强㗎嘛。咁今年就完全冇晒啦。 今年 嗰啲乌克兰嗰啲球队全部冇晒，就得返五大联赛啦，即法甲啦、西甲啊、英超啊、德甲啊、意甲啊咁样。 大品牌嗰啲囉，好似。 係啦，咁皇马呢就对曼城呢场呢就。 哇，焦点嚟㗎喎。 我最想睇啦，啊究竟係咪斗功呢？会唔会。 皇马对曼城呢有另外一种特别嘅睇法㗎，因为呢始终哥迪奥拿对曼对皇马，唔系哥迪奥拿对皇马咧，对咗好多年， 系 即系以前主宰呢一个嘅巴塞嘅时候咧，佢哋都已经对垒咗好多次噶啦。咁而家即系叫做皇马方面有斯丹变咗少少阵啦。咁但系咧，始终有阵时啊，隔食隔嘅，有阵时啲嘢。 咁啊，你意思系哥迪奥拿机会大啲？ 如果你问我，我觉得哥迪奥拿大啲。 系可以肯定啲讲嘅，因为计翻睇数据啦。咁我都系中意睇数据嘅。曼城嘅领队哥迪奥拿咧执教生涯17次，对皇马咧赢咗9次嘅。 好，同埋好沉啊！我觉得皇马今年 个 感觉 系啦，个得胜率就多过一半嘅，暂时咁，所以机会都理论上计 percentage 喺曼城嗰度嘅。咁 曼城就睇下到时啲球员发挥成点啦。 系啦，咁亚特兰大咧就对华伦西亚啦。咁呢个意甲嘅神奇球队究竟可唔可以赢咗呢个蝙蝠咧？啊，华伦西亚咧，咁马体会咧就对利物浦，咁利物浦又系相对容易过关嘅，即系以睇翻欧联十六强其他嘅队伍，咁马体会又唔算强得咁紧要。 马体会都好坚韧啊，呢段时间 即系有佢哋嘅实力嘅。不过利物浦依家系三把尖刀啊嘛， 刚打而家利物浦 三把尖刀啊。咁拿波里方面就对巴塞隆拿，咁我自己觉得有啲。冷味嘅，即系有啲爆冷意味嘅。 会唔会啊？ 会。南波里系深不可测嘅球队嚟，喺意大利方面真系 冇将啲个人感情摆埋落去。 唔系，冇个人感情。我意大利嘅球队，我真系纯睇佢哋技术嘅较劲，我冇乜感受。不过系好波，你知唔知？即系我成日都讲话，依家睇多咗意甲咧，因为意甲咧啲后卫咧，佢旧时意甲咧，你咪觉得哇好粗野啊，拦截啊，踢防守波嘅，场场波都系0-0、1-1咁嘅。依家唔系噶，意甲咧成日都有好多进攻足球，同埋有啲后卫咧可以扭波，扭完波之后仲要射波。咁但系你睇英超咧，啲后卫 咁样咪即系以前卡鲁斯。 系啊，即系你睇英超后卫，永远依家当然成日话有啲叠马式嘅助攻，你英超啲后卫最叻都系叠马式咁样出嚟斩波啫。你未至於可以吸過幾個球員，仲可以射波噶嘛？即係有少少似羅伯圖卡魯士咯，即係當年嗰一種咁嘅踢法啦。咁啊，講埋其他啦，熱刺咧就對萊比錫啦，即係德甲嘅球隊啦，里昂啦，法甲嘅球隊就對祖雲達斯，車路士就對拜仁啊。以上咧就係歐聯十六強嘅一個對賽嘅嚟緊個 round 會係咁。 車仔對拜仁咧，即係大家都有少少誤波，我覺得呢場 係啊，但係車仔都係嗰句啦，今年大家焦點唔係。喺佢哋嗰度咧，啊！但系佢哋又好沉穩嘅喎，睇得 佢今年係沉穩嘅。咁拜仁今年咧，其實即係都有啲風波啦。 但拜仁好勁啊！其實佢中前場，佢嗰個布防咧，佢啲人可以多到第二梯隊都可以踢得好好。 係咁買人，拜仁咁有錢， 所以都可以留意一下啦。中意睇歐聯嘅你啊，講埋呢一個啊，阿小柏都可能會有留意就係呢、這個日職方面啊嚇，咁啊。歐陽耀聰啦，咁我哋都好認識嘅一位足球員啦。啊，有機會去日本啊，日職嗰啲球隊嗰度試腳喎。喂，原來咧每一年咧日本千葉咧都會舉辦咧一個日職嘅工會嘅年度試腳嘅，咁啊好多唔同嘅亞洲球員咧都有機會咧去日本嗰度試下腳啦。咁如果J 呢方面啊，無論 J 1以至 J 2啦，咁有機會見到你啊，歐陽耀聰踢得幾好啊！哎，过嚟日本踢波啦，咁样，咁即係有一个咁嘅可能性。始终我哋香港人都系睇足球小将大啦，即係高桥洋一老师，哇，有机会香港人踢到呢个日本联赛，其实都 幾有型啊！ 不過我喺度諗緊咧，即係佢個名遞上去嘅時候，譬如歐陽耀聰咁樣啦， 係 即係佢哋，我諗起佢哋嗰啲 譯音係嘛 名啊，名一路排嘅時候都係四個漢字嘛。可能要出又系四个字， 系啦，可能抗日本人咁样， 因为佢日本人嚟，但系佢点读啊咁样？ 因为其实近年J D 都引入咗好多唔同亚洲嘅球员啦，特别同泰国方面签咗一个合作嘅协议咧， 就系 泰国嘅球员咧唔当系外援， 嗰个 当系自己人。 北海道球员啊，话俾你听啊，哇，几厉害！ 有两个啦，有两个都系泰国球员比较踢得好。阿小白讲嗰个就叫 China 贴啦，系咁嗰个 佢帮北海道赚咗好多钱啊， 上年成为咗日籍嘅最有价值球员。的一隊咁樣啦，咁另一位叫提拉通啊，咁樣都係幾有趣嘅球員，因為啲名字比較容易記啊， 係咩？我覺得好難記。 China 貼喎 ，China 貼 好難記喎。 China 貼住咪可以？ 另外咩通話？ 提拉通咯， 提拉通 通咩啊？通提拉咁樣係咪？ 唔該你。 持公司長期生產系統同供應鏈健康造成嘅破壞最細。波音又指公司不会因为停产737 MAX 而裁员，但或者会影响为客机提供零件的600几间公司。英超球队阿仙奴据报有意邀请球会名宿现时为曼城担任助教的阿迪达出任球会的新领队。37岁的阿迪达在2011年至16年先后为兵工厂披甲149次。之后加盟曼城出任教练团的成员。据报在刚刚阿仙奴0-3输给曼城的一场赛事之后，阿仙奴的管理层现身阿迪达的寓所附近。曼城领队哥迪奥纳表示，如果阿迪达想离开，他没理由挽留。另一个名宿隆格堡在阿仙奴上月底辞退领队艾马利之后，担任看守领队至今五战只得一胜，成绩一般。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24,075点，升1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5.58美元，卖出1,475.95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4，日元109.59，瑞士法郎0.984，澳元0.687，加元1.317，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995，英镑兑美元1.328，欧元兑美元1.114。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南海北部及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晚上东风增强，本周后期天气转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咧，沙田岭隧道出九龙方向嘅坏车咧拖走咗，咁而家沙田岭隧道出九龙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排到飞鹅山道，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挤塞，龙尾就接近狮隧入口，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慢车，龙尾星河名居。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挤塞，龙尾太子道西。亚街路街去大角咀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路道。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排到芜湖街。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荃锦公路落返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十二月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啊！ 我是风show快活人的曾志豪啊。 My friend, 今天你如何？ 冬日送温暖，我会揀叶德娴和陈洁玲的千个太阳。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找到一个同你齐上齐落的朋友，多么温暖。 风波虽各自去闯，而两心未分过，心庆幸有再逢，就算离开过。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 K 谢安琪。我觉得超 B 呢，佢係一个感性嘅人嚟嘅。佢俾我嘅感觉呢，佢係温柔啦，同埋佢係会对歌手嘅作品，佢係好着紧，好认真去听歌手嘅作品。即係佢会係一个好开放嘅乐迷啦，对好多嘢都会抱一个好拥抱嘅心啦。所以佢係一个好好嘅 DJ 啊。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罗敏庄、阿土、美联香港。 嗯，郑安琪真系一个好心地嘅人。嗯，你唔好俾佢呃到先得噶，超 B。 进步只需踏前一步。我 Janice Man 文咏珊同雇员栽培训局一直与你同行。培训通课程首杀终端机，设于超过100个地点，遍布全港18区，提供再培训局课程资讯，配合地区服务网络，助你提升技能，发展事业。想知多啲，快啲打182182啦！再培训局助你踏前一步，进修再进步。 我系芭比林慧。朝头早咧，如果我可以听到孙燕姿嘅《完美的一天》咧，我就觉得充满正能量噶啦。因为呢首歌第一句就已经话啦，我要一所大房子。如果你想住大屋嘅，点可以唔努力啲工作啊？各位打工仔，共勉之啦！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温暖系我的被子。 嚟到星期二嘅朝早啊，8:10，八点答二个字啦。直播室咧就有芭比林慧。 早晨啊，彭爷爷。 系，仲有个彭仔响树嘅。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系啦。今日星期二咧，12月17日咯。咁现时嘅室外气温咧，都算系几和暖下吓，未至于热嘅，除非你喺度跑住步啦吓。咁啊，都22度噶，相对湿度咧74%，好似又暖翻啦，湿度又高翻啦。芭比，系咪冬天过去咗啦？已经，而家系咪春天啦？已经， 依家过个暖河先，可能过几日又冻翻啲啲咧。 系咪噶？天文台点讲先？ 嗱，咁啊，其实咧，天文台咧都真系有展望咧，本周后期会天气转凉嘅，系、 哦、 咯。不过讲完本周后期，不如讲下今日先啦。 好啊。 咁啊，今日咧预测咧就系大致多云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温暖嘅，最高气温咧去到约25度啊吓，真系温暖啊， 即系初夏咁。 系咯，咁啊。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咁啊展望咧，明日日间都是温暖，晚上咧就东风增强、哦。 诶、欸，都有诶、即系都睇翻一啲嘅天气预告，都知道话嚟紧，因为冬至啊嘛， 系 嘛？呢排我哋喺节目入边啊，成个台咧都有提大家，喂，冬至咧嗰晚记得早啲翻屋企一齐做冬啦吓、啊，冬大过年啊嘛，咁咁但系都诶、听闻就呢一个天气方面就冬至会诶。回落翻啲嘅啲氣温，好似去到16度咁上下 啦。 咁啊，亦都有一個說法咧，就話：哇，如果冬至嗰日係凍嘅話咧，即係農曆新年咧就會係暖噶啦、嗯。又或者調翻轉啦，如果冬至嗰日咧係熱啊暖嘅話咧，咁咧即係話農曆新年咧就會寒一啲啊。咁、 嗯、 啊，究竟十六度係暖定係凍咧？ 係乍暖還寒。 係啦，係咪乍暖還寒咧嚇？咁啊，如果係16度係啱啱。介乎中间位嘅话，咁会唔会即系咁样推算翻农历新年又都系差不多， 都系中间位系咯，唔知系咪咁计咧？ 咁、啊、其实好快啊，到呢啲日子即系话咁易啦。咁到时大家可以用自己嘅感受，用自己对眼你嘅皮肤去感受一下，印证一下究竟呢一种嘅说法咧系啊。是不是正確啦吓？咁啊，不过而家现时嘅温度咧都系尚算和暖嘅。咁啊，欢迎你收听今天星期二嘅晨光第一线啦。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好啦，呢、這个时候呢我哋要傾下啲财经话题啦。请嚟嘅朋友呢就係、有嚟自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阿邓星卿 Kenny 嘅。早晨 Kenny 你好。 早晨。 早晨，系 Kenny， 咁我哋先睇睇咧，就寻日嘅港股表现咧，就终于被形容为结束咧三日嘅连续升市嘅势头啦。 系啊，咪有啲受压咯，系咪咧？咁恒指咧，其实咧早段都系低见咗27473点，其实都跌咗214点噶啦。收市嘅时候咧就报27508点，系跌咗179点嘅。 吓、咁啊，成交咧接近系800亿啦，790几亿咁样啦吓。咁呢一个嘅市况算系喺圣诞前呢啲嘅大假期之前嘅表现算系虽然系跌，但系算系叫平稳啦，定还是都有啲暗涌咧？嗬， 其实都算系 OK 嘅。你谂下，其实上个礼拜我哋升咗好多嘅， 系 跟住变咗咧，其实就嗰、那个表现亦都上翻250天平均线啦，又企住喺27000楼上啦。咁其实都喺放假之前都算系几好交代嘅。咁就嗰、那个原因就因为大家都即系睇到中美贸易方面啦，就嗰、那个系初步协议方面咧都叫达成得到啦，同埋啱啱呢个礼拜日都冇原本谂住系实施新一轮嘅关税都冇啦。咁所以其实都利好消息方面咧都出晒啦。咁就唔好即系出咗大部分啦。咁所以变咗就系喺之前个升幅上边啦，都反映到7788。咁所以喺高位落嚟有啲回吐都正常嘅，其实真係唔差咯，我觉得。如果你睇返而家都仲有唔係好多人就埋单计数啦，今年咁相较于旧年年尾楼计嘅话呢，其实都 OK 喎、即係你要諗下今年环球个经济呀、或者係内地嗰个经济呀、加埋香港本身嗰个政治因素嘅话呢，其实都好多动荡嘅嘢㗎嘛。咁但係其实个指数去到呢啲水位上面嚟讲都叫交到功课囉。 咁另外睇返外围嘅市况呢，即係美股嘅三大指数又话创收市嘅新高啦，咁欧洲嘅主要股市都话做好嘅，咁其实呢啲外围市况嘅做好嘅利好嘅消息呢，其实有冇机会都带动埋本港嘅后市呢？ 咁一定會嘅，你睇翻其實港股上個禮拜嘅升，咁都有一部分係因為嚟自美國因素啦。咁同埋咧，我覺得外圍嘅股市依一排做好咧，都有一個主題就係話咧，大家對出年啊，就係、是、全球央行方面咧，都會睇得比較係樂觀，就係、是、實施嗰、那個量寬嘅情況方面咧，都會持續啊。咁本來大家都會比較擔心呢個係經濟嗰個情況啊嘛。咁但係就你睇翻就因為經濟咧，就大家都會擔心一個係放慢啦。咁所以各個主要嘅經濟體啲央行方面咧，包括歐洲啦、美國啦、同埋中國啦，都會係實施一個比較寬鬆嘅貨幣政策啊嘛。咁所以對於一個係資產市場方面咧，其實就個氣氛上面咧係比之前係有啲改善嘅。 係咁但係有陣時又聽講，即係如果係用量寬呢一種嘅板斧嚟到去刺激經濟咧，其實長遠都唔係路，即係咁因人而異。 呢個咧就係好即係爭，即係點講咧？ 好爭議性啊嘛！ 值得探討一個深層次嘅問題嚟嘅。但係咧，你自從2008年金融海嘯之後方面咧，其實係美國聯儲局方面咧就用咗好大規模嘅量寬啦，就係令到其實嗰個經濟就避免咗陷入一個係衰退或者蕭條啦。咁第二就是個資產市場方面咧，就係顯著咧就係即係暴漲啦。咁其實係當然係有問題啦，當然因為其實嗰、那個資產市場上升唔係因為嗰、那個尤其是股票唔係因為嗰個經濟周期上升導致盈利周期係上升，而係純粹因為嗰個貨幣供應增加而令到嗰個係資產價值上升啊嘛。咁所以變咗其實會產生一個咩問題呢？就係而家我哋香港都面對嘅就係個貧富懸殊加劇嘅問題啦。因為你有資產嘅人咧，咪受惠咯，因為個資產價值上升啊嘛。但係咧，你嗰個經濟又唔係咁好喎、咁變咗咧，就你靠工資過活嘅人嘅話咧，你咪嗰、那個工資嘅增幅永遠咧就係、是、追唔上嗰個資產價值嘅上升咯。咁尤其是而家仲要講緊一個大企業去裁員添，咁所以變咗你睇翻係兩極化嘅喎。你揸住股票啊、揸住樓啊、揸住資產嘅人咧，其實冇乜問題嘅喎。但係如果你冇資產嘅人咧，就會慘啦。 芭比有冇揸住啊？ 有啲啲咁啊！你叫我个样变晒， 你最大嘅资产系你嘅女咯， 都系、有升值潜力噶、 你觉得系？ 不过要投资咯。 好，唔睇你呢一笔先，同阿 Kenny 继续倾埋。 這个问题咧，其实唔系独有香港啊！你睇翻咧，譬如你睇翻而家，你打开电视都见到啦，即系世界各地都有呢啲咁嘅，即系 民眾嘅即係不滿啊、示威行動，就因為依個問題產生出嚟咯。 係啊，真係嚇成個地球村咧都好似度度都差唔多咁樣嘅狀況啊。咁啊睇翻香港咧，頭先阿 Kenny 又講到啲資產嘅問題啦。咁啊其中咧就都有睇到一啲咧同咧啲磚頭有關嘅消息啦。咁啊包括咗咧就係呢一個國氏家族咧就用咗接近成94亿元咧就會入股呢個新地嘅西九龙站上盖嘅商业项目，咁虽然大家都明啊，即系新地同国氏家族都系好紧密嘅关系噶啦，咁样好啦。另一方面咧，就港铁咧日出康城嘅第12期嘅物业发展项目咧，原来就听日开始咧又招呢一个意向书啦，咁啊，其实呢一啲嘅同地产市道相关嘅消息咧，会唔会都有机会刺激一下香港嘅一啲地产股咁样咧？ 其实就个地产市道呢，即係虽然我哋面对嗰啲政治嘅问题啊、消费问题等等，但其实嗰个系物业市场上面嘅话呢，就亦都唔算话太差，因为始终我谂大家都会系觉得个息口环境方面呢，都系可见将来都唔会点样系调升住㗎啦。咁所以对嗰个系物业市场方面呢，就都有一个比較大嘅支持喺度，咁同埋第二就係政府啦，之前亦都係將嗰個係按揭方面嗰個係成數係改變啦，咁而家基本上可能即係800万樓下嗰啲都可以用90%按揭啦，咁所以亦都會對入市上面嚟講嘅話咧就容易咗咯，咁變咗咧即係經歷過大家經歷過呢個係香港地產市場方面咧咁多嘅周期咧，其實到最後你見到都係一個上升嘅嘛。咁所以变咗，如果睇长线啲嘅话咧，我谂大家对嗰个香港嘅地产市场都唔会睇得太淡。 嗯，那個、 因为始终 个 供需嘅问题啊，因为你见到香港其实你每年有一个新增嗰个系单位咧，都系讲20000多个，有时唔够添。但系你嗰个需求方面咧，其实就一定系超过20000。 系 咁加埋你有一个系新增嘅人口喺度啊嘛，咁所以变咗你其实嗰、那個供需咧，係永遠香港係暫時唔夠住咯。 係，咁所以都唔會話受壓得好緊要啊！喺呢、這個地產股市場方面啊，咁另外亦都咧要同大家更正翻啊，正話講港鐵日出康城第十二期物業發展項目咧，應該係今日開始咧招呢個意向書先真嘅。好啦，咁正話我哋提過嘅一啲股票啊，或者係一啲嘅上市公司佢嗰個嘅股份啊，咁要先問咗啦，阿 Kenny 有冇持有咧？ 真 系 冇嘅， 系好嘅。咁今朝早咧，多谢晒就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邓星兴啊 ，Kenny 同我哋做啲分析啦。咁我哋下个礼拜二嘅时间再同你通话啦。OK， 多谢你，拜拜。 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晨光第一线，敢作敢变。 台通识60秒。 当你在网上进行购物，揀到心水货物之后，预备递交个人资料和付款的时候，都不要掉以轻心啊！你要注意购物网站的安全性，例如检查互联网浏览器有没有显示一个锁的图案，而网址又是不是以 HTTPS 为开头。完成交易之外，可以将交易记录印出来以作保留。还有要养成习惯，要定期检查信用卡和银行结算单，看看有没有一些未经授权的交易记录，还要避免以电邮传送银行或者信用卡资料，而付款过程有双重认证就更安心了。以上资讯由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提供。 声音演绎播成 二台通识六十秒。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 日本的 ELT Every Little Thing 主音歌手池田香织在日劇《还是未能结婚的男人》新一季入面，为了营造近似的气氛，重新翻唱自己的作品，将恋爱乱撞的爱情观重新包装，展现出一种新的感觉。池田香织还是小黑鱼。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作品《池田香织还是小黑鱼》。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是白元浩啊，最正的朝头早咧就梗系有个营养早餐啦，嗱要有鱼柳嘅甜豆啊，加一杯热茶，咁当然啦，仲要吸一啖新鲜嘅空气，同埋听住晨光第一线各位主持又阳光又充满正能量嘅声音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我肯定佢今朝冇呢啲早餐食咯。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冇反應， 佢好明顯就聽唔到我哋講緊佢。 誒咁好啊，講衰啲添我哋。 誒咁趁佢聽唔到講下日本嘢先。 好嗱，今朝早就阿芭比準備要向阿彭爺爺告訴一件事，就係、是、來自日本嘅消息。 係啦，咁我因為咧日本嘅一間連鎖式快餐店啦，其實嗰間嘢咧香港都有嘅。 哦，食咩㗎？主要係 食快餐店咯，可以話係食飯，主要係食飯啦，但係都有其他嘢食。嘅、 哦， 但系通常你一入到去咧，多数啲人都系叫鸡饭啊、牛肉饭咁样嘅。 鸡饭、牛肉饭 系啦，即系嗰类咁样嘅东西啦。 好啊， 咁咧喺日本咧，其实呢一间嘅连锁店咧，就已经今年系120周年噶咯。 哦， 咁所以咧，其实 超过一个世纪。 系啊，佢全年都搞咗好多活动噶啦。 系， 咁咧嚟紧咧，19号开始咧，佢都会搞一啲咧同一个日本嘅啊嗰个叫做系卡通人物啦，定系叫 定系手游啊？算唔算系？ 系应该 手机游戏 都算系嘅。 有人攞部电脑出去捉噶， 应该冇。 如果冇，即系主要系用手机去捉，系咪 ？我依家都仲见到人喺捉紧咯， 即系 捉精灵 啊， 系啦， 捉精灵嗰件事啊， 系啦。 我哋当佢系一个手游啦， 都可以咁讲啦。 系点啊？ 咁原来咧食饭都可以捉精灵， 咩意思呢 但系咧嗰个捉嘅方法咧就唔系一个手游嘅方法啦， 系捉，唔系 都唔系，佢冇捉食嘅。佢冇得食粥食饭睇，都 亦都唔系一个笑话嚟嘅， 系啦，都唔系一个 joke 嚟嘅。咁咧就系咧嗱，因为佢咧就同呢一个嘅精灵品牌咧联成啦吓。 系。 咁佢有啲咩分别咧？就系佢嗰个饭碗啊，嗱，如果你有帮衬过香港，其实同日本嗰个碗系一样嘅，都系一啲花纹啦，日系嘅花纹图案啦、 嗯。好似系啲硬胶。 系咯系咯，然后就个碗边就有佢自己个餐厅品牌咁样啦吓。咁啊，而家咧就。都是个碗边是没有分别的，但是个碗的外形呢就变成一个精灵球的pattern 啦，即是红色间白色这样啦。 因为我没有玩开这个捉精灵呢、我不知道个精灵球的样子是怎样的。 精灵球其实呢你幻想一个波波，那那个波波呢就是刚才我给你看那个红白色的、这样的色系啦。 一半红一半白咁上下啦， 中间有条街咁咯， 系中间有条边， 系啦， 咁个边咧两头系咪两头啊？定有一头咧就系一个圆形。 中间其实嗰个咧系一个掣嚟噶，如果咧有睇过嗰个卡通片嘅朋友咧， 就揿嗰个掣嘅， 就系啦，就放嗰只精灵出嚟咁样嘅， 即系嗰个掣咧就喺埋个碗度成为一个 pattern。 冇错啦，咁啊除咗咁之外咧，咁到底点捉咧嗰只精灵？ 系咯。是不是一路食嗰碗饭，然之后喺个手机嗰度有啲程式或者有个QR code 俾你嘟，然之后可以玩食饭游戏呢？ 嗱，系冇嘅， 唔系咁嘅， 只不过系用一个非常之简单嘅方法，就系当你食到落底咧，原来佢每一个碗咧嘅底部咧。都有一隻精靈的圖案， 我即係食曬碗飯清咗啦，就會見到一隻精靈。 冇錯啦， 咁見到會點啊？ 咁冇㗎，即係如果係呢一個， 冇啊！ 如果係好中意呢個精靈嘅朋友咧，咁咪會睇下我今次食咗個碗飯咧，到底係捉到邊隻精靈咁樣 咯？個碗係咪送咗俾個客嘅咧？ 唔係㗎， 個碗又收翻啊？ 係啊。 只精灵又唔系真系俾我捉到，咁我嚟做咩啊？ 咁啊，其实都系一个娱乐性质嚟嘅啫。 我唔觉得好玩、啊。 咁同埋咧，佢只系得三种餐嘅啫，即系咧。 但 系 个精灵碗有几多款啊？有冇讲啊？系齐晒咁多款？ 三十款。 有三十款。嗯 系啦，咁、哦、我觉得咧，如果俾着我咧，就会选择外卖啦，因为嗰个外卖兜咧，同埋个外卖袋咧，都系印有精灵球嘅图案，而呢个系唔需要收翻噶。 哦，咁但系点解嗰个外卖兜嗰个碗唔做埋嗰个精灵喺个碗里边啊？人哋咪可以拥有咯，嗬？ 我相信咧，佢系想刺激嗰啲人咧，去到嗰间铺头嗰度咧，即系谷下去宣传，多啲人去食堂食咧，就多过你外卖买走咯。 不过如果喺香港咧，我觉得咧，佢能够好啦，我当你堂食嗰个碗，最后食完之后咧，睇到自己啊，原来我呢个碗系咩精灵啊，咁就算嘅呢、嗯、件事原来系咁样完了嘅话咧，咁我会建议咧，不如即系谂下嗰啲碗会唔会另外再出售啊？ 嗯、 因为我觉得系有用嘅，嗰、那个用处咧就系当你氹啲小朋友食饭嘅时候咧，听闻细佬哥系喂佢食饭或者等佢食饭好烦嘅一件事嚟噶嘛？ 嗯， 系咪？ 是的， 是，如果是呢，试下用这一种方法就去氹佢，嗱，你快食完呢碗饭就会知道嗰个游戏最后系乜嘢嚟噶啦，咁样会唔会有啲帮助咧？ 唔知道有冇耐性可以食晒碗饭食到碗底啊？ 食到碗底，哦，即系食碗食个碗面嘅时候都可以食到碗底， 系啊， 就唔好反个碗底， 反咗就睇唔到噶啦。 啊，几好啊！嗱，又有啲人生哲理喺入边教，咩、叫食碗面反碗底啊？咁就系唔好咯，唔好咁就系连个精灵都见唔到咯， 系啊， 乜都冇噶啦咁。就咁、所以要食咗碗面就食埋个碗底咁啊， 咁又唔使食睇啫。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今年施政报告提出，在不影响本地医生接受专科培训机会的情况之下，探讨为刚注册或者具有几年经验的非本地培训医生提供专科培训，以增加他们来港服务的诱因。医学专科学院主席刘泽声说，海外申请者必须已经入读获得认可的专科培训计划，同已经取得第一步资格。另外，培训以优先取录香港医生为大原则，有剩余名额才会考虑海外医生。他说，医专辖下的15个专科学院有9个已经准备好接受海外医生申请，人手较短缺的急症科是其中之一。他说，新方案能够较早吸纳海外医生，让他们接受严格的培训计划，如果他们决定留港服务，会对香港情况病种更加认识。美国波音公司宣布将会下月起暂停生产737 MAX 型号客机。两架737 MAX 客机去年10月起4个月之内分别在印尼和埃塞俄比亚坠毁，空难导致超过300人死亡。客机在今年3月停飞至今。波音之后又被揭发早有飞行人员试飞737 MAX 期间发现防止失速系统有问题，但波音未有理会。波音发表声明，表示考虑到监管机构重新批准737 MAX 客机复飞的过程将会相当彻底，未决定几时恢复生产各款客机，相信决定对于维持公司长期生产系统和供应链健康造成的破坏最少。波音又指，公司不会因为停产737 MAX 而裁员，但或者会影响为客机提供零件的600多间公司。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向传媒表示，如果北韩平壤政府正是酝酿一些活动和举措，他会相当失望，美方将会对此密切监察并且处理，他未有进一步说明。美朝局势近期进一步紧张，美国对朝政策特别代表比根日前抵达南韩，先后同南韩总统文在寅以及南韩的朝鲜半岛和平与安全事务特使李道芬会晤。韩联社报道，文在寅同比根闭门会议35分钟。文在寅高度评价比根为朝鲜半岛无核化、构建永久和平机制所付出的努力。

踏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时间嚟到啦，朝早嘅8:38啊，吓，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咁啊，呢个时候呢，就有我彭仔再加埋小白同埋 Barbie 啦，为大家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嘅。今天呢，先嚟睇下文汇报，香港文汇报嘅头版头条啊，就讲到我哋嘅领导人啊，就系、是、阿林郑月娥咧，就去到北京嗰度述职嘅，咁亦都见到咧习近平嘅，咁啊文汇报嘅头条嘅内容咧就系咁讲噶，佢话咧诶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寻日晏昼就喺中南海咧就会见咗咧系去到北京述职嘅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听取咗佢对香港当前形势同埋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嘅汇报噶，咁习近平咧，佢就话啦，即将过去嘅呢一年啊，系香港回归祖国以嚟咧，系局面最为严峻复杂嘅一年啦。咁面对各种困难同压力咧，就话咧，你坚守一国两制原则底线，依法施政，各尽职守，做咗大量艰苦工作。咁呢个你当然就系指林郑月娥啦。咁佢仲话，你仲咧带领特区行政。特区政府咧就积极回应社会关切，采取一系列咧政策措施辅助企业，舒缓民困，认真研究解决社会深层次矛盾同问题。对你喺香港非常时期显示出嘅勇气同担当咧，中央系充分肯定嘅。咁话，咁呢个你都系指林郑月娥啦。好啦，咁另外咧就习近平强调啦，11月14日咧，佢喺巴西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1次会晤期间发表讲话，表明咗咧中央对香港局势嘅基本立场同态度嘅。佢话我哋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嘅决心系坚定不移，咁而贯彻一国两制嘅方针呢一个决心亦都系坚定不移嘅。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嘅决心都系坚定。不宜咁讲，咁呢一个咧就系嚟自今日香港文汇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好啦，睇一睇明报嘅要闻啦，讲到咧就系何满添校长病逝，同业话啦，佢系感言护孩子嘅。投身教育界接近40年嘅佛教善德英文中学校长何满添，琴日因为患淋巴癌离世，终年58岁。中学校长会形容何校长咧系刚正敢言，喺罢课、国歌法等嘅争议议题上面都愿意挺身而出啦，咁样讲出讲法啦，系愿意守护孩子嘅人。何满添早于6月参与呢个校长嘅联署，促请政府立即系各自修订逃犯条例。其后咧都系表明，作为校长咧要专业咁样做教育嘅工作，守护孩子。教协就话啦，何校长多年嚟都系积极捍卫教育工作等嘅专业啦，为公义勇敢去发声嘅，系教育界今次系失去咗一位良师，佢哋系感到痛心嘅。持续半年嘅反修例运动蔓延至到中学啦，有学生罢课甚至被捕。何满添今年9月嘅时候接受过访问就话啦，罢课学生系需要被聆听嘅，而唔系割席。佢就话啦，唔通我哋报警拉咗我啲学生咩？我就唔会啦。你要同佢割席割裂嘅话咧，舍弃咗互相信任嘅师生关系，目的咧系禁止表达政府嘅诉求，系咪真系做得到咧？只会激起更大嘅反弹。佢就话啦，一个愿意接纳聆听学 生的学校场所是一个避风港，在动乱时势闻到催泪弹的年代，是不是可以和平一些去处理呢？他今年亦都是帮明报撰写一个文章，当中有一句就是说，无论他们的学生有没有参与过运动，只要一去到9月2号开课，他们回到学校就是他们疼最痛锡的学生。这个是来自明报的报道。 唔该晒 ，Bobby。再睇下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咁啊讲到咧就系政府止暴制乱无方啊，香港人咧就叫做寝食难安啊吓。咁啊内文亦都讲到话，反修例示威持续咗超过半年啦，警方至今啊，咁啊喺今年十月啊，亦都接获咧就超过1200宗嘅涉及破坏嘅报案，咁啊总共有897个嘅地点，咁啊大批黑衣暴徒喺前日更加反转啊，全港多个嘅商场肆意破坏，打爆玻璃，强闯酒楼。反台捣乱，令到市民冇办法食一餐安乐茶饭。咁啊，遇到咧有政见不同嘅市民，暴徒更加会向佢哋嘅面上面喷漆，以及咧打烂佢哋嘅手机。警方形容佢哋已经进入啊，嗱，括住咁讲系暴徒境界，行为令人烦厌噶。警方至今总共拘捕咗咧就系6105人，总共咧有978人咧被检控。咁啊，过去一个星期，警方总共拘捕99人，包括咧72名嘅男士，以及咧就27名嘅女士。年龄介乎12至到54岁，单单是前日星期日更加就拘捕了31人，当中超过一半呢是学生来的，亦都总共有17人。警方指出情况令人担忧，咁啊怀疑有人利用心智未成熟的年轻人犯案，以达至咧就系违法的目的，行为相当卑劣噶。警方亦都指出啦，暴徒前日在沙田包围警员指骂，亦都企图抢枪，以及咧就投烟雾饼噶。咁但系仍然有市民作出包庇。另外啊，旺角前晚继续有暴徒破坏社会安宁，向警方投掷砖头以及咧就玻璃樽，又喺弥敦道纵火，不断将暴力升级。系暴徒先破坏法治，警方先至使用相应嘅武力咁讲。以上嚟自《东方日报》嘅头版报道。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啦，同大家睇睇嚟自咧今日《星岛日报》嘅内页港文咧，就有另一段咧佢哋自己嘅独家消息啊。咁就话呢一个嘅揭发咧，财团收楼系人。隐藏一个真实价，那个内容是讲啲咩呢？就话近年各路资金咧就争相去买入一啲嘅旧楼啦，咁啊收楼嘅手法咧就花招百出，咁而《星岛日报》获悉咧有唔少财团咧就系采取啊两份合约嚟到去收楼嘅，一份咧就系买卖合约。楼价咧就喺土地注册处咧公开登记，另一份咧系神秘嘅补充价合约，通常咧就以装修费等等嘅名义咧去支付，就不当作系楼价登记嘅。咁而两份合约咧都支付印花税，以避免咧就系刑事罪行嘅。咁因此咧，只要深入查核。以及係計算嗰個嘅稅務文件，就能夠得知個金額啦。咁小業主若果唔留心嘅話咧，就好有機會係錯價賣樓，蒙受損失嘅。咁而有知情人士透露咧，對於收樓嘅人嚟講咧，補充價可以彈性處理，方便咧收樓進程，更加可以因應咧不同個案咧節省成本。而呢一份咧補充合約咧，只限買賣雙方持有，金額究竟係幾多咧？外人係唔會知道嘅。消息人士形容咧，近期呢一種咁嘅手法嘅普遍之處啊，已經係達至咧泛濫嘅地步啦。咁講。好啦，咁究竟个实际嘅情况系点样嘅咧？嗱，咁呢个《星岛日报》咧，佢哋嘅调查发现咧，就个别财团支付装修费金额咧系远高于个楼价添。佢举个例，就话咧铜锣湾希云大厦四楼一个单位面积咧就980方尺，楼价咧就1077万元，装修费咧大约就系1371万，咁系楼价嘅1.2倍咁样写。咁而呢一个希云大厦过去一年咧系录得有28宗嘅买卖，其中21宗俾装修费金额咧就500几万咧，去到超过1500万嘅。若果以总成交价，即系楼价。以及裝修費夾埋計算啦，平均尺價咧就由超過係20000蚊咧，至到係2800000蚊。 哇，咁夸张嘅个数字系，嗰个尺价系由超过20,000蚊就去到28,000蚊咯，哇！咁呢个真系都个银码会唔会大得滞啊？真系啊！咁啊，呢一个咧就系、是、即系《星岛日报》嘅独家消息啦，佢都有讲咧，小业主点样自保嘅吓，系、啊、啦。咁啊，而家财团收楼嘅过程够唔透明啦。咁呢、这个搬迁数目咧，人人不同。咁小业主蒙在鼓里啊。咁啊，有综合翻啲律师同埋收楼界嘅人士嘅意见咧，就有几招可以自保嘅。咁就话呢小业主可以要求卖方就加签一个条款，喺收购完成之后若然发现同类型单位个收购价係高于自己出售嘅物业呢，买方就需要呢补回差价俾卖方，咁讲。咁呢个其中一招啦。咁另外呢小业主咧应该保持咧同邻居联络，多啲倾偈啊，从而了解系啦，其他单位收购价同埋补充价究竟系几多，唔好自己蚀咗俾人啊！咁啊，即系所谓耳听四方咧，就不难收集到有用嘅情报啊！啊，呢个《星岛日报》独家消息嚟嘅啊，大家听听啦， 互相帮忙好紧要啊！呢啲 咩啊？有时你帮下我，有时 我帮下你嘛。 就是这 样。好啦，我们看一看经济部的港文先。就讲到了16间航空公司列明啊，航班改时间呢或不赔。咁到底怎样不赔法呢，稍后看一看先。咁讲到了圣诞新年和农历新年假期呢就陆续将至啦。不少市民呢都会有出游的计划。不过呢就要小心地留意呢机票的条款细则啦。消委会就发现啊，原来有16间航空公司呢都在运送条款度表明啦，机票上面的航班预定时间并不构成机票合约的一部分。即是说如果航空公司突然更改航班的出发和到达日期时间，消费者或者会蒙受旅程安排上的损失。另外有9间航空公司没有在条款中列明如果航班有变会不会提前通知受影响的乘客。消委会就建议如果乘客要不时查询航班的最新情况，就以免这个航班改动而影响行程。咁所以咧，即系买机票嘅时候咧，自己都睇清楚啲咧，到底嗰啲嘅条款细则系点，同埋咧，自己都可能要咧多啲去跟进啦。因为咧，讲紧咧，佢就有个个案咧，话咧有一位投诉人叫张小姐啊，喺五月嘅时候咧就买咗两张明年一月咧由香港出发去关岛嘅直航来回机票。不过咧就喺7月嘅时候咧收到航空公司通知咧，就话咧呢一条航线咧即将会停航。于是咧就提供咗三个方案咧俾佢选择嘅。第一个咧就系日期唔变，不过咧就系需要去夏威夷同埋三藩市转机，不过咧就不另收费嘅，亦都冇一啲差价咧会退还翻，即系冇啦啦，系咪咯？冇啦啦，有飞机可。第二个咧就系话启程同埋回程日期咧要延后4日啊，咁而且咧系要去东京转机，亦都系不另收费嘅。 东京反而就 好似好啲啊嘛， 我觉得住酒店嗰啲情况， 不过佢四日佢褪四日点啊？ 系啊，咁啊第三咧就系话日期唔变，但系咧就都系 地点转咗， 嗱唔系，佢系话都系去东京转机，但系咧就每人要额外收费2,000蚊啊！ 哇， 真系好奇怪啊！呢、這个呢佢又冇讲点解，佢只系讲咗三个方案啫， 唔通系转坐第二种机咯？ 可能咯，可能嗰个航班唔一样咯， 佢卖俾第二个人帮佢载呢个乘客咯， 已经去咗第二间航空公司啦，分分钟吓。咁佢就话咧，其实最屘啦，张小姐咧就系只能。能够咧，由于系话被安排要喺原定日期出发啦，因为佢冇留褪四日啦，佢话咁，于是乎咧就向消委会求助，咁最屘咧决定系放弃咗个行程嘅，并且咧喺一个月之后咧就收到全数退款咁样。 哦，收到全数 系啊系啊， 因为消委会帮忙 系啦。咁咧其实咧消委会都讲咗建议咧，就系其实航班延误咧，通常都会有一啲常见嘅处理方法咧，大家系可以参考一下嘅。咁第一就系话咧，航空公司咧其实系主动会为乘客安排翻咧改乘。其他航班繼續行程嘅。第二個安排咧就係航空公司咧係會容許乘客免費改期去相同嘅目的地，即係免費嘅呢個應該係。第三咧就係話，如果 乘客咧系唔满意航空公司嘅改乘安排咧，系可以要求退款嘅，系啦，常见嘅三个方法。不过咧都要睇清楚自己嗰张机票到底有冇写明话有啲嘢系可以做，有啲嘢系唔可以做啦。 因为我都试过咧，即系原机咧落翻机，跟住第二日先可以飞。咁嗰系因为天气咯， 天气冇办法啦，系咪不似预期啦？好，唔该晒 Barbie， 再睇埋嚟自《苹果日报》嘅头版啦吓。咁啊，讲到 TVB 逆税啊，陈国强卖股做头版嘅。咁啊，话到啦，无线电视 TVB 咧就即将逆税。咁啊，根据《苹果日报》了解啊，咁啊，现任 TVB 主席爱好渴王嘅陈国强，短期之内咧就会退任，兼且咧就系退股噶，为 TVB 盈利暴跌以及咧就投资失利负上终极嘅责任。金融界信息流传啊，咁啊话到啦，阿里巴巴将会入股 TVB， 咁啊以落实中央欲加强对香港传媒控制嘅工作。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就认为啊，现时一国两制已经完全走样，以往中央咧就因为顾忌会派咧就代理人喺香港机构咧就插旗，咁但系现时不再避嫌啦，或者咧就明刀明枪啊，让中资机构咧就出手。咁啊边个谁入主？接替陳國強咧，金融界就有好多嘅揣測嘅。咁尋日咧就真係盛傳阿里巴巴將會入股 TVB。咁啊睇翻啦，阿里巴巴不是啊初次咧就涉足香港傳媒噶，喺2015年收購南華早報，咁啊作價咧就係高達20.6亿元噶。阿里集團執行副主席啊，當其時亦都表明啊，南華早報獨特之處係在於用英語專注於中國嘅報導，指出啊任何一個希望了解中國嘅人咧都會關注呢一類型嘅報導噶。咁啊，根據啊《廣播事務管理局條例》，持有香港傳媒決策者必須為通常居港人士噶。以上嚟自《蘋果日報》嘅頭版報導。 財子 O 投資 O2O。 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继续请嚟咧，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嘅 Jason， 早晨。 早晨，大家好。 早晨 ，Jason。咁睇到啊，港股咧要回吐179点啊吓，咁啊，地产股方面啊挨沽啦。睇翻咧，有几只股份咧，北水咧继续啊净买入啊，包括咧建行啦、小米啦，同埋咧腾讯啊，仿佛得呢几只股份咧相对靠得住少少喺呢段时间。咁啊，今日个市方面你又点睇咧？ 寻日就即系做翻少少回吐啦。咁啊，因为上个星期五讲紧升咗成600几700点嘅。咁啊，即係尋日啦，尋日就回吐翻179点啦，咁樣，咁啊都仍然係處於一個大漲小回嘅一個格局嘅，啊，同埋你留意翻個圖表啦，咁其實就恆指都仍然係守住翻呢一個250天线嘅嚇，咁啊呢個牛熊分界線嚇，咁所以都即係個走勢上仍然係算係幾唔錯嘅嚇，咁尋晚方面嗰個美股咧，亦都係即係再創新高嘅嚇，咁啊納指升成差唔多1% 嘅嚇，咁都見到整體個即係美股嗰方面都走勢都仍然係好嘅嚇，咁同埋嗰個即係個對於貿易戰嗰個即係憧憬啦，即係貿易談判個憧憬啦，都仍然都仲喺度嘅嚇，咁啊憧憬翻即係第二輪談判。咁就即係可能會有一個達成一個幾好嘅結果嘅咁所以見到就即係今日啦，咁依家恆指啦嗰個最新嗰、那個即係喺外圍嗰邊咧嗰、那個黑期咧都做緊升緊差唔多100点嘅咁啊上翻去27600点附近嘅咁整體咧就即係都係仍然處一個即係大漲小回嘅一個格局啦咁樣，咁所以咧就大家都不妨可以即係如果你話本身就即係冇乜持貨嘅話咧，咁喺年底前都可以著量啦，咁就買翻即係少少貨啦，咁就即係佢即係例如啦，好似即係頭先阿歐你所講啦，即係小米啊，例如小米啊。位腾讯啦，咁都可以即系追下落后嘅。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著名财经专栏作家 Jason 毅力嘅，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晒 Jason。咁啊，我哋下个星期先再倾过。唔该 Jason， 拜拜。 好，拜拜。 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打井。 唔好意思啊，华梅姐，呢、這个唔系读打井， 唔系打井古井啊。咁嚟过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 Good morning, 同 Barbie， hello， 早晨，梅姐， 早晨咧，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我今朝咧话梅咧想系考验一下大家嘅勇气，喺食嗰方面， 哦、 因为咧好得意啊！我最近咧睇到啲资料咧就话咧喺韩国方面啦，嗰啲嘅朋友仔啦，真系嗱好有创意啊，亦都好有胆识啊！佢哋咧喺食物上边咧，真系挑战咧自己嗰个嘅口味啦，同埋勇气噶。佢哋咧尝试将一啲咧真系好 nine doesn't matter with age 嘅食物啦，组合埋一齐啊，真系吓死你啊！然之又够胆食噶， 九唔搭八嘅食物搭埋一齐、哦。 你听得懂我嘅英文啊？ 系，我听得懂啊。 系啊，同我一齐学一次啊 ！Nine doesn't matter with eight， 我唔识读啊，我唔识读，但系总之系九唔搭八嘅英文啦，系啊， 九唔搭八啦，我仲教多你一句啊， 好，点啊，出唔出得街噶咁？ 咁笑逐颜开嘅话，梅姐今朝点解？开 心，因为开心啊，临近假期开心，好嚟出招啦， 好就系、是。Face will not be given， 会俾面你噶， 面系唔会俾你啊，系咪啊？ 系唔俾面， 系唔俾面，唔俾面。 好啦，究竟有啲咩九唔搭八嘅食物好考大家的勇气啦？就系、是、你敢唔敢将雪糕加麻油一齐食啦？ 好麻麻地啊， 我都麻麻地。 原来话咧，有韩国嘅朋友试过啦，将雪糕捞埋，真系平时嗰啲麻油咧滴啲落去，然之后一齐食啦。哇，佢话有出奇嘅好味、啊，系啊，嗰、那个好味嘅程度咧，系感觉上咧，真系令到你咧觉得咧，只系食緊另外一種嘅感覺啊！哇，喺我真係覺得呢，能夠夠膽試呢一樣嘢嘅朋友呢，真係好勇氣可嘉。仲有呢，可以試下呢，你食香蕉呢，尝试将咧韩国嘅名菜就系啲泡菜啦，放喺香蕉嗰度一齐食。 Kimchi banana， 哇系，话咧直头有一种咧系好似食嗰啲沙律酱咁样嘅味道啊。 哇、 哦！又可以尝试咧将可乐咧捞饭，又话咧有一种好奇特嘅味道，真系咧哇独特到咧唔知道用咩形容好啊！不过都是小心啦，费事搞肚啦。晨光第一线，晨光今日 hashtag。我话梅姐今日嘅 hashtag 系金沙咪丹美食家麻油雪糕啊！哇， 咁仲有车龙噶，排到去海悦酒店对出啦，就系、是、大埔公路出九龙啊，近住沙田乡兆会路意外清理好，咁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海悦酒店对出。狮子山隧道出翻去九龙方向啦，近住红梅高路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新田围村噶。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咧，就系、是、狮子山隧道啊出翻去九龙方向嘅交通意外咧就啱啱清场啦，咁而家咧龙尾都系排到去新田围村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咧就车多，咁另外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咧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喺乐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车龙就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着律伦街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界限街，太子道西去旺角近着窝打老道一段行车缓慢，龙尾在喇沙利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方向近着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在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着晋升工厂大厦一段慢车，龙尾就奇德专新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依依啦，等佢用音乐给你一个温暖的拥抱啦。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黄耀祖啊。在这个不一样的香港冬日，听一首暖粒粒的歌，我会揀 Coldplay 的 A Head Full of Dreams。你都不要想了，不如大家一起想想梦想，那就更开心。 香港电台第二台， 音乐都有温度的。 考察下个地形，究竟适唔适合用流动工作台呢？ 啊，呢度咧平坦坚实，冇梯级，一马平川，可以用。 但系如果太过一马平川嘅话，个流动工作台会唔会一去冇回头噶？ 唔使惊，就算几一马平川都好啦，只要你锁紧流动工作台嘅滑轮，咁就唔惊佢喐嚟喐去啦。 咁要留意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精安短剧》，嘉宾有佢。 离地工作要小心，跟足守则要认真。我系 Ophelia 苏慧欣。 妇女事务委员会的自在人生自学计划，为有兴趣终身学习的妇女提供不同范畴的课程，等她们提升个人能力，用正面态度面对挑战。新一季课程已经开始接受报名，详情可以在各区民政事务处索取。查询计划详情请致电2915-2380。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好啦，时间嚟到咧，星期二嘅朝早9:08，继续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咧，除咗有我彭仔，亦都有阿芭比同埋李嘉仁医生。 早晨， 早晨， 早晨啊！ 李医生，早晨。 晨光系好多人听嘅， 梗系啦， 等住听 啊，小明啊嘛， 厨神啊，唉、哎，有两个厨神， 系咩？ 一个超哥，一个红哥。 啊，超哥，红哥， 早晨啊！ 咁啊，冚唪都系听我哋晨光第一线嘅、 啊。通常咧做饮食业界嘅。听众朋友咧，佢哋啊真系好早就起身， 系啊， 好早起身，可能又要准备食材啊等等啊， 系啊，多谢佢哋先，多谢佢哋支持， 系多谢多谢。 好啦，嗱，头先咧俾幅相俾阿彭仔睇，一睇佢系冇上次咁惊啊，上次嗰幅咧就仲惊，今次咧想影佢惊嘅样咧， 今次呢张相其实都吓人嘅， 系啊， 有小朋友，个小朋友个样貌咧，就佢五官咧，就个眼部咧系， 净系俾咗对眼你睇啊，下边嗰个已经系四个礼拜后嘅样， 好翻啊！ 是啊， 哇，咁、那個、真系争 佢咯，系咯、 啊啊。你形容佢啊，似系边个咸蛋超人嘅眼？ 系啊，因为咧就一张相片咧，就系嗰个小朋友咧个眼、啊、眼窝成个眼睛咧都系肿咗一嚿啦， 系啦、 啊，好似咸蛋黄咁样嘅。 系啦、啊，好似咸蛋黄咁样嗱。 系啦、啊，肿咗出嚟嘅。 系啦、啊，出世前咧你又睇唔到啊，咩超声波都睇唔到。 嗯， 一出世咧，当然咧父母吓亲啦。 出世可以系咁样噶、 啊？初生婴儿 咁咧，初生婴儿出世就系咁噶啦。 哎呀， 唔通生咗个超人出嚟咁、哎、样？ 其实好好担心噶， 系一定担心， 好心痛个父母。 其实咧，呢啲就系先天性原因，我哋唔知点解个眼皮上边嘅眼皮眼帘咧 ，ectropion 啊，呢个英文， 哦、 即系眼皮咧向外翻咗， 哦， 向外翻咗出嚟， 净翻到胀住， 胀住出嚟， 冚咗成只眼 啊，咁样。又可能會發炎啊咁樣。 咦，阿李醫生，我唔明，係意思即係話佢其實係眼皮翻咗出嚟，兼腫咗，就遮住個眼睛啫。 冇錯啦， 哦，即係唔係佢裏邊冇眼睛嘅？ 有眼睛嘅，有眼睛 喺度冚住咗。 係啊，即係你一睇你當堂即係成個彈氣啦， 咩 事咧咁樣？ 係啊， 其實即係眼皮反咗出嚟。因为反咗出嚟咧，变咗啲血液运行啊，咁样肿 咗喺度， 谷咗喺度，咁啊好多人惊、 啊。好似我哋啲淤血咧，谷咗喺度， 系啊，胀起泡咁。 鲜红色嘅呢、這 个，系啊，真系惊惊喎。 咁啊，呢啲咧原因不明，但系咧我哋譬如我哋点医法啦，嗱，通常咧 就是、所謂觀察佢啦，咁啊滴呢個消炎眼藥水啊，啊等佢濕潤啊，唔好乾啊咁樣。通常咧一個月後咧就正常翻、嗯，兩隻眼仔就出翻嚟睇到。 所以就有另一個圖片就見到個小朋友冇事。 冇錯啦，嗱呢啲睇落就好驚，但係其實咧就冇乜大嘅問題， 咁、 就好少話需要做手術嘅呢啲。 咦、李醫生，我又想請教下啦。咁以你嘅經驗，即係初生嘅 B B 多唔多遇上咁樣嘅情況咧？ 呢個係好少嘅、嗯， 即係唔使嚇親自己啊。 難得一見嘅嘢、嗯，我哋話我哋睇嚟。就好靓，你哋睇嚟就好惊， 系嘛？好难用个靓字形容啊！ 哇，咁得意 嘅。不过听阿李医生咁讲解，都知道唔需要太过担心，唔系话即系冇嗰只眼睛啊。 系啦，嗱，通常另外咧讲初生婴儿咧，有一样嘢讲啦。嗱、我哋一睇初生婴儿咧，就好多嘢睇嘅，包括反转嘅屁股仔，望下先。 反轉，通常係紫紫地色過，有陣時係咪？ 係啦， 嗰啲咧就蒙古斑啫，嗰啲又係慢慢就冇嘅。係好啦，咁啊，但係咧，如果你又發覺啱啱兩個屁股個罅上面滴咁多，有啲深咗落去，好似一個我哋英文嘅 dimple， 一個窿仔咁樣。屁股後面屁股啦，屁股有骨溝啦，骨溝上面呢如果有一點嘢，有一點嘢咧，嗱呢個咧就要小心啦。嗱呢啲啊並非罕見嘅嘢。嗱、我哋喺所謂個脊骨脊柱嘅發展咧，通常咧就慢慢我哋嘅脊骨咧，通常有包住個中樞神經啦。咁、但係唔知點解咧，個中樞神經包住呢啲脊骨咧，生唔埋喎。剩翻一個窿啦。嗱，剩翻一個窿，咁你話有咩問題啊？我哋个表皮屁股后面嗰啲表皮，如果一路生埋入去咧，就变咗皮同埋中间嘅中枢神经咧沟通咗、 哎， 应该就生埋大家互不干涉嘅，即系啲所谓啲叫真皮豆豆豆咧，即系鼻豆个豆，个、皮肤同埋中间嗰个中枢神经打通咗。 嗱、 通常咧。呢啲大家睇嚟好似咁上下样，但有啲咧就净系一个好似一个窿仔深咗落去，但系附近乜都冇嘅。同时咧就近个肛门的咁多嘅，一睇清楚咧系所谓 blind end 系入唔到去嘅，唔通嘅，即系皮肤嗰度有个陷咗入去，你一睇落去咧就冇事嘅，入边入唔到去嘅。咁呢啲通常咧就冇事嘅。呢个一个窿 仔，有啲系会， 有啲咧，咦 通噶？ 咁啊，附近好似有啲毛啊，有啲头发仔啊咁样，你睇唔到个窿去边度嘅，即系好似直通入去嘅、明唔明白我讲乜嘢？呢、个要有 幻想紧，幻想紧。 一个咧就系啱啱系冇噶啦，系个皮嗰度 full stop。呢、這个咧就通常冇事，但系你好似睇唔到佢嘅尽头咁样咧，佢就入咗去嘅，入咗去。 咁呢个状况会 呢个状况会点嘅咧？通常如果喺以前世界啊，咁啲父母唔知道啊，或者科学咁冇咁昌明嘅地方咧，佢呢度直入到去嗰个中枢神经嘅危险系乜嘢？第一，佢可能咧就影响。佢嗰啲隻腳啲喐動啊，冇乜力啊咁樣。但係最驚咧係嗰度，因為個皮膚表面有菌，當你通到入去嗰個中枢神經嗰度咧，咁就細菌，咁咪會有腦膜炎啦。啲菌入到去，咁啊，但係呢個問題，咦？咁即係你點知啊？咁啊，通常咧就有兩個分別㗎。第一，我講咧，你就一個好似睇得通，一個咧就睇唔通。睇唔通係驚佢走咗落去。第二咧，佢咧就係有啲毛嘅，有啲頭，有啲毛髮啦咁樣咧，咁你就要小心啦，可能真係有問題啦。咁啊，仲有咧一個正常嘅冇乜事嘅咧，就近個。瞓門多啲咁得，即係落啲嘅，嗰、那個咧就上翻啲咁得。 我會上啲嘅， 即係比高啲嘅，會高啲嘅嚇。咁啊，呢個問題，咦有咁，我哋點知係唔係啊？呢、這個咁啊，通常咧，我哋話啊，最好啊，梗係做磁力共振啦，磁力共振睇清楚呢度啲骨啊，嗰啲位啊，嗰啲咁樣啦，睇到骨啊，睇下嗰條所謂嘅 track。 嗰條通道係咪直接入到去咧？咁但係 B B 仔做磁力共振咧， 得唔得咧？ 係好麻煩，佢要全身麻醉嘅。 係、哇，咁細個 B B 喎！ 但係都冇辦法，因為個全身麻醉咧，咁啊當然個都驚啦。係 咯。 咁但係而家有經驗嘅所謂專科醫生用超聲波咧。都可能睇到嘅， 吓 咁虽然你话系唔系咁容易做，但系如果你有经验啊，做得多嘅话咧，就揾到噶啦。 系 咁啊，当然点解系咁样样咧？咁啊，因为呢个先天生嗰阵时候咧，系有个问题嘅。咁啊，大概有几多人会有咧？大概2500个。所以生出嚟嘅 B B 可能有一个有嘅，系有一个有嘅，咁啊， 1000%， 系啦。但系如果系冇事嗰啲咧，即系通常一个嘣一个 dimple 落咗去嗰啲咧，大概4%嘅 B B 仔可能有，嗰啲咧就冇事嘅。咁所以又一定咧，即系新生儿嘅检查咧，就要好小心啊，又要好快脆，又要好小心，等个 B B 咧。即系唔会话啊受苦啊咁搞到咁样样。 李医生，我想问啦，如果呢个情况同嗰个婴儿系咪早产有冇关系？ 呢个冇关系嘅。佢1、2、3咧，佢已经系有就 系、 是、有。 哦，即系唔会话你唔够时间去培育嗰个 B B，所以生未生到嗰度。 即系唔关个发育健唔健全事， 就唔关事嘅。 系啦，冇事嘅。 咁又会唔会话，如果生咗出嚟之后，其实佢慢慢大下大下，其实系有机会缝翻埋嘅咧？ 冇乜机会嘅， 都唔系啊！ 冇乜机会啊！ 即系佢系 有就有， 系个窿就系个窿， 个窿就窿，系佢就系呢个咧，即系所谓即系我哋头先讲嘅咧，如果系译名，你叫真皮痘痘， 哦， 鼻痘个痘，真皮痘痘，英文叫 dermal sinus tract。咁如果 所以嗰啲即系负责系接生啊，或者系嗰啲醫生咧， 冇錯啦， 同埋平時佢哋會就會識得去檢查埋呢部分啦。 冇錯啦，呢個一定要睇嘅。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哋冇乜事嗰只咧，咁啊叫做尾骨 係 凹凸。 哎呀， 凹就係尾骨。 隻手痕痕地想摸下自己嗰個都係咪凹？ 你咁大個應該冇事啦。 咁想摸下嗰個係咪有個凹位啊？ 出去我哋摸褲睇。 醫生唔打針得唔得？ 睇清楚先， 唔打劈劈得唔得？ 要睇清楚有冇呢啲咁嘅事。咁啊，呢啲咧就係因為我哋點解？如果你唔理佢嘅話，真係有一個通道喺度咧，18%咧。就會遲啲咧，去到2歲幾咧，即係會有呢個腦膜炎啊嗰啲咁樣，咁啊仲要影響你以後嗰個腳部啲神經啊、膀胱神經啊，咁呢個係好複雜嘅，咁所以話有呢個問題，我哋揾到佢咧。就要做手術嘅， 又學多樣嘢啊！ 係啦，呢啲就係先天性嘅嘢。好啦，咁啊，仲有一樣嘢咧就好得意啦。我哋話好多時候我哋有一個上呼吸道感染啊，傷風咳啊，諸如此類。嗱，我哋知道 B B 仔一出世之後咧，外來嘅細菌咧就侵入我哋身體啦，所以有啲益菌啊，有啲唔係益菌啊咁樣，好快脆咧，譬如皮膚啊。有呢个葡萄球菌啊、链球菌啊咁样，呢个冇办法噶。我哋呢个世界就 系 人同细菌嘅共存。我哋唔够打咧就会输咁样。好啦，但系我哋如果 B B 仔一出世之后咧，我哋唔睇个肠道，睇个鼻窿啦。嗱、鼻窿一定好容易啦，咩菌都可以走去啦。咁会唔会有啲菌会影响到？佢跟住嗰個初生兒最出生頭嗰幾年咧，係多啲病嘅咧咁樣，咁又有一個研究就做咗啦。出世之後咧，同你一陣間撩撩嘅鼻哥，睇睇你有冇咩菌嘅。咁有一個研究咧，就有839個 B B， 咁一出世之後咧，去到24個月咧，係喺個鼻孔嗰度咧，就睇睇有咩菌啦。咁主要咧。有啲係得個英文名冇，中文譯名唔識啊。但佢有五大類嘅。第一，我哋頭先講嘅鏈球菌啊，我哋好常見嘅葡萄球菌啊咁樣。咁啊，但係另外有兩種咧，就係叫Moracella 嘅，一種咧就叫Corin bacteria 嘅。有 M 字頭嗰只咧，如果佢發覺，這個主要嘅係 M 字頭嘅。呢一隻嘅病菌咧，佢嗰、那個有呢個問題咧，就會多啲咁多嘅喎，即係嗰個上呼吸道， 傷風咳啊，諸如此類咧，喺個最初頭嗰兩年咧，如果佢個鼻窿係有 呢種 M 字頭呢種 M 字頭啦，呢只咧啊 Morosella 啊呢一隻咧就會多啲咁多嘅，另外嗰只咧就少好多嘅， 係 嚇，即係 Korean bacteria 呢只主要為主咧，呢啲咁嘅。所謂病菌咧係少啲嘅，咁即係話有啲所謂係唔係真係益菌咧？係咪真係有害嘅咧？咁樣嗱，但係第二個問題，嗱呢啲都係一個研究，做咗出嚟知道又如何？嗱呢個係好難嘅。如果佢冇事，你又唔使食，即係少少嘢，你唔會食抗生素啊？食完之後佢又有咁啊？點咧？ 定係當佢真係出現呢個上呼吸道問題嘅時候咧，就可能會先嗰啲藥物係要針對嗰個 M 字頭嗰只病菌先，係 啦 咁樣嗬。 係啦，咁啊可能係咁樣噶啦。即係知道咗，你亦都冇可能話，你啲 M 字頭呢個病菌唔好嚟啊！我哋點樣可以防止？係防止唔到。不過咧，對我哋因為 B B 仔頭嗰兩年咧。如果佢有上呼吸道感染嘅病咧，係好辛苦嘅，又瞓唔到啊，食唔到啊，係咁喊啊，啲媽咪啊頭痛到暈嘅啦嚇， 心痛添。 係啦，咁我哋知道哦，原來有啲咁嘅嘢咧，咁希望以後日子咧，我哋可以對症下藥嚇，幫到啲 B B 嘅。 啱嘅，好咁啊！今朝早咧，多謝曬李嘉仁醫生咧咁多嘅資料啊。咁啲小朋友咧，如果有事就唔單止係媽媽心痛嘅，爸爸都心痛嘅， 一定咧。 尽今生去赠你最好，让空白的你寻获真心想要的，旧任性去起舞。世界纵是残破，志气却是完好。你亮着羽毛。 属于陈柏宇的《爸爸的礼物》。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呢、這个时候咧送嚟有罗启新一个，早晨，早晨， 你好啊！ 今晚嘅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节目？ 系今晚咧八，即系呢个八点钟咧就会有呢一个时点三十一啦。咁又关心时事嘅朋友又可以睇下有啲咩新嘅。节目啊，有啲咩新嘅话题啊，等等。咁跟住咧，去到呢个日常八点半啊，咁啊，喂，原来沙头角咧有个庆春噶、哦，咁啊就系每年咧，大约咧就系十年一度嘅太平清照咧。 哦，听过呢、這个听过， 系嘛？ 系十年一次嘅咩？ 系啊。 哇，咁耐计耐。 啊，咁係有唔同地方嘅，譬如長洲嗰啲年年搞㗎嘛，係咪先？咁你沙頭角啦，咁啊十年一次，因為我諗嗰度呢，因為有好多唔同，譬如元朗又搞，英間上水又搞咁、哦、樣，咁可能呢大家就輪住搞啊，咁、就變咗喺12月13日至16日咧，就喺荔枝窝举行噶。咁、 哦、 一年四日嘅打字活动啦。咁每日咧都设有斋宴噶。喂，以前细个有冇去？ 有啊，以前细个咧就盂兰盛会咧，即系各区咪搭啲棚做啲神功戏嘅。 系， 其实我好中意去嗰度玩，因为嗰、那個、我唔知道其他区系咪咁啦。元朗嗰个咧系行入去咧系有全日有免费嘅潮州粥食嘅。 哇！ 我成日好中意去嗰度食嘅。 咁、哦、啊好， 然之后有嗰啲辣萝卜啊嗰啲咧， 咁咪影响咗你哋即系铺头嘅生意咯。嗰入 边哦，唔紧要，都冇乜生意嘅，其实都。 咁就大家就可以睇下之余咧，咁另外问你一样嘢啦，即系除咗大闸蟹之外咧，你见过五花大绑系几时咧？ 睇戏咯， 系都系睇戏啊，系咪？因为而家都唔使五花大绑，而家一条嗰啲样嘅即系索带就搞掂你啦，系嘛？咁究竟咩五花大绑嘅感觉系点嘅？哎呀，阴公，原来好多长者啊，因病咧就要俾人捆绑住限制活动。 哦，蓄医啊，嗰啲系咪叫做？ 咁啊，唔系嘅。如果蓄医就已经去到你话有精神病，会伤害自己。咁有啲可能系绑喺床边啊，即系譬如佢啲手脚啊，佢会掹喉啊，或者惊佢落个地啊跌。亲啊咁样， 有见过啊喺医院都， 所以咧即系呢样嘢咧，大家都要睇一验下吓，咁、就系话咧， 点样体验下？ 冇啊，咪就系揾啲照顾者咧去体验下嗰啲俾人绑住嘅人啊，亦、哦、地处啊，感受下佢哋嘅尊严啊等等咯。 哦，咁就可能当系咪真系要使用或者使用嘅时候，应该点样处理咧，就会有更加好嘅一个方向啦。 系咯，嗬，即系我有时候都要谂啊，即系嗰啲大家成日都谂啊，惊啲长者床度跌落嚟啊咁样啊，如果佢瞓地又点又话惊有地气咁啊，点样解决呢啲问题咧？ 呢个系咩节目？会讲啊！ 哦，呢、這个就系呢个日常八点半啊， 系 咁啊，里边会分享呢一节嘅内容啊。另外咧，亦都会同大家咧讲下呢个叉烧啊，叉烧嘅制作啊，即系咁啊，大家 日式定系港式啊？ 港式，系啦，咁样咯。咁啊，独裁者攻略啦，九点半啊，讲一个咧，大家都好熟悉嘅名字啊。啊！佢以为自己好劲，原来 侯赛恩， 冇错啦。 今晚睇啊，港台电视三十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昨日表示，保安局就禁止侮辱公职人员的立法完成研究，现阶段需要征询律政司和相关政策局的意见，暂时未有确实时间表。支持立法的民建联立法会议员蒋丽云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现时社会上有人会以粗言秽语、挑衅性言论指骂警员，而前线警员的年纪轻，情绪容易受到影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认为，立法将会令到香港现时局势更加紧张，形容是火上加油。又指立法会议员都属于公职人员，质疑是不是选民情绪激动指骂议员都有机会犯法。他又认为警方执法期间都有用粗言秽语，亦都叫市民曱甴，质疑立法对于市民不公平。正在布鲁塞尔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欧洲政策中心举办的欧洲智库媒体交流会上发表演说。 王毅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开放型经济，希望欧方坚持市场经济原则，为中国企业提供非歧视性的待遇，包括在 5G 问题上秉持公平公正。王毅又重申，中欧之间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大于分歧，中欧是伙伴而不是对手。王毅强调，中国确实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均 GDP 只是美国的六分一，科技教育水平和发达国家还有明显差距，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突出，因此有欧洲人士以发达国家的标准来审视中国，甚至提出要事事对等，是显然不合理。美国波音公司宣布将会下个月起暂停生产737 MAX 型号客机。两架737 MAX 客机去年10月起4个月之内分别在印尼和埃塞俄比亚坠毁，空难导致超过300人死亡。客机在今年3月停飞至今。波音之后又被揭发左右飞行人员试飞737 MAX 期间发现防止失速系统有问题，但波音未有理会。波音发表声明，表示考虑到监管机构重新批准737 MAX 客机复飞的过程将会相当彻底，未决定几时恢复生产那款客机，相信决定对于维持公司长期生产系统和供应链健康造成的破坏最少。波音又指，公司不会因为停产737 MAX 而裁员，但或者会影响为客机提供零件的600多间公司。印度抗议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示威持续，总理莫迪促请各方克制。苏联在新德里、孟买、海德拉巴和加尔各答持续爆发。较早之前，几千个示威者在新德里国立伊斯兰大学抗议，演变成骚乱，导致新德里东南部地铁站关闭。警察向示威者发射催泪弹，拘留几十个示威者，宣布禁止举行大型集会。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在印度国会获得通过，之后由总统签署成为法律，授予2014年12月31日和之前抵达印度的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阿富汗三国并且信奉六种宗教的非法移民公民身份，但唯独排除穆斯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晚上东风增强，本周后期天气转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659点，升149点，总成交金额65亿4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5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66点，升九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65.8，升6蚊；中国平安93.5毫半，升9毫半；友邦保险80.8，跌2毫。有财天下列聘17.5，系升2.28；建设银行6.51，升5仙；汇丰控股60.75，升7.5；阿里巴巴202.8，系升2蚊；小米集团10.72，升2毫；美团点评102.8，升5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8，日元109.59，瑞士法郎0.984。澳元0.687，加元1.317，新西兰元0.66，人民币6.999，英镑对美元1.328，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4,045点，升93点。港金现价报13,710蚊，跌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4.6美元，卖出1,47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中交通意外啦，漆咸道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温思劳街对出咧三四线有交通意外，咁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噶。漆咸道北去尖沙咀啦，温思劳街三四线有意外，咁而家少少车龙啦，龙尾喺芜湖街对出。 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荃湾方向啦，管道里面快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城隧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咁而家正常噶，红磡海底隧道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咁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维里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排到去山道，在九龙咯。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慢车排到喇沙利道。亚街路街去大角咀啦，近住弥敦道一段挤塞，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咁喺新界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康城路一段挤塞，龙尾喺百胜阁路。大埔公路出九龙啦，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咧就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深圳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 有快乐。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 着新鞋先嚟踢花，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第一线节目主持， 跟我彭仔话咧，最好系整个晨光一品锅啊！ 我系小白啊，呢一味餸咧要有健康嘅蔬菜。 我系朱海婷，唔该再加多啲养颜嘅花椒啊！ 我系阿 O， 要有高级嘅鲍鱼。 好，搞掂，上得菜。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东，早啲翻屋企。 出出出。哦，哎呀，哇！我哋要上菜啦， 吓 呢一个嘅冬至咁多好餸，呢、這个一品锅有冇人可以整得到呢？应该都有嘅， 要靠我哋咯。我哋系当中嘅不可或缺 我哋系元素啊，食材啊，吓系咁啊。嚟到呢一个嘅九点差唔多达八个字啦，继续我哋嘅晨光第一线，需唔需要呼吁下啲听众朋友打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啊？小白 唔使啦，听日先啦。 哇，真系好老定喎、 啊！ 你 几好啊？ 即系今日嗰个实牙实齿，牙齿当金使噶咯， 系啊， 即系喺度啦，系咪啊？ 喺度噶啦，放心。 系好啦，咁我哋可以享乐一番先啊！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系阿 O， 系早晨啊 ，Bobby， 早晨，彭爷，早晨，小白， 早晨， 系今日咧，享乐时代咧就扣翻头先咧喺咪后啊吓，大家咧讲到闹哄哄一啲夹公仔机啊，同埋扭蛋机啦，咁、 哦、 啊。 我哋因為睇緊啊，阿 Barbie 幫手揾下呢啲咁浮誇嘅玩意同禮物， 係啦， 好浮誇。 今日咧，我就唔係想講咧夾公仔，想講咧抌公仔，因為咧、 啊、 一年一度嗰個嘉年華咧又嚟啦噃，係、 哦、 啊。 哦，即係貪玩遊戲掟啲嘢出去就贏啲公仔翻嚟。 係啦、啊，咁啊講曬成個嘉年華嘅呢個活動啦。 仲係咪喺摩天輪附近嗰個搞 㗎？係啊，係啊、哦，我都唔係好知㗎，原先 我都估佢。唔到，我都系谂紧咧。当呢个花车巡游话取消啦， 系、嗯、啊，即系烟花又唔放啦， 年宵又冇咗呢一个干货啦， 佢、 啊、 继续嘉年华 系啦，同埋呢个公展会都缩细个规模啦，咁、啊、但系嗰个嘉年华系继续有 啊，系啊，继续有啊，玩到下年咧2月16号、啊，玩到几个月啊吓， 会唔会冇咗啲机动游戏啊？ 系唔系？机动游戏已经玩紧噶咯， 有添、啊， 因为开始紧噶啦，依、 啊、 家已经 开咗啦咩？ 系啊，边个提我咧？我嘅保险公司。嘅 agent 就提我啦、 哦，因为有飞送俾你啊， 系咯，哇，一年嗰、那个、哦、 嗰个投资落去保险都一系要用翻一定嘅钱噶嘛，系咪先？ 哎呀，我都有买保险过，即系我唔买唔中嗰间啦。 系可能系咧，睇下你谂吧，因唔因为嘉年华嘅元素而转保险公司啊？ 系啊，但系其实佢都几。有点反智啦，我是一家保险公司，然之后我 sponsor 呢一个嘅嘉年华，或者我搞呢个嘉年华，嗰个嘉年华好多机动游戏，好 系啊， 有啲系危险性嘅， 仲要送飞俾你去， 系啦，所以你要买个保险公司啊，有得赔咁样， 买咗先去， 咁我做咩要搵自己条命教飞啊去玩啊？ 咁究竟系点解咧？ 有啲反智喎， 唔知道。不过咧，讲下啲彭爷会想留意嘅机动游戏系啦，咁啊，哇，有嗰个咧。刺激到啊，五粒星嘅、 啊， 叫做咧嗱个名好劲嗬，三百 你唔死算你好命。 唔系嗰个咧叫做三百六十度啊，疯狂旋转啊，旧嘢叫嗱，顾名思义咧就系佢三百六十度咧，好似支筷子咁样咧，大家玩 揈揈揈 打横转定打直转啊？ 打动咯，系啊， 即系好似搞嘢咁啊，真系。 搞咩先？ 即系搵搞棍啊！搞啊！查咁啊！ 系好似咧，螺旋桨飞机个螺旋桨咁， 即 系 好似荷兰风车咁样。 螺旋桨飞机你谂得到啊？你咁唔画嘅一个样， 即系好似一个总之就 系咯，螺旋桨飞机咯， 佢嗰个螺旋桨喺前边咁样，揈揈揈揈揈。咁个人坐喺边啊？ 坐喺个螺旋桨个桨嗰度咯， 其中一页 嗰度咯， 一块页咁样。 咁都几正噶呢一个个感觉，你斋睇都觉得 会 惊吓啊，会晕。同埋咧，佢最劲咧系加入 wave party 荧光舞王嘅元素，因为佢一边转咧一边发光嘅，一边又会有嗰啲 LED 嗰啲灯泡咁样斩下斩下咁样咯。 其实你坐喺上面玩紧嘅时候，边度得闲理嗰啲灯光啊？啲灯光系我嚟俾企喺度围观人睇嘅啫。 系啊，咁咧。呢、这、一个可以试下玩下佢啦。 我记得咧，上一次我哋介绍咧呢一个主题乐园啊，即系香港嘅主题乐园嘅机动游戏咧，佢都引入一款新嘅咧，就系除咗吓佢自己会个机器会转之外，你座椅都会自转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佢呢只咧。 佢呢個咧就冇自轉嘅，因為已經你睇到之後 已經 超驚啦， 死你啦！ 同埋咧，佢嗰個場地咧，因為喺中環海濱嗰個活動空間嗰度嘛，好空曠嘅。其實咧咁空曠咧，會令到你更加之驚㗎。 我驚飛咗出去。 係啊，飛咗。系揈咗添啊，揈咗唔知去边啊！我自己咧， 金钟道， 即系近呢几年咧，龙和道啊，揈出龙和道啊， 直达呢个嘅 门上 海， 喂入波咯， 穿过 入波咁样，好似啲球员入波啊，你就系人球咯，系啊，咁就射咗入去个龙门嗰度啦。咁啊， 喂， 刺激到五粒星啊吓，咁啊佢讲埋个 token 嘅，要六个 token 咁样。 六个 token 啊，唔知佢一个代表几多钱啊？ 我都唔知，亦都唔想讲啊。总之话俾你听，六个 token。 哇，咁佢。分分鐘過$100港紙喎，玩一次。 係啊，佢入場費已經收$40嘅啦，咁啊唔包 token 嘅，咁啊個 token 你自己再揾錢買啦，咁樣啦。咁因為佢用嗰啲代幣咧，都好多方法嘅。你除咗玩機動遊戲咧，抌公仔咧先係重點。 哇！我真係唔會玩啊，抌公仔。 抌公仔 同我一樣。 我以為你哋兩個會玩。 我最憎 啊！ 點解啊？ 個公仔幾大嚿先？ 個公仔都有 有 成個 有大有細啦， 一個西瓜咁大啦，即係普遍嘅公仔一個。 嗰啲叫大掌咧， 系大掌再大啲，人咁大真系，好似我同你差唔多高咁大嘅熊仔，系啊。 我问各位， 系 你屋企好大啊？ 唔系， 香港咩啊？寸金尺土，已经屋企唔大噶啦，冇位啊，仲要俾你真系一个唔觉意赢咗个超级大掌，哇！人咁大个公仔俾你捧翻屋企啊，真系俾阿妈闹死啊！ 真系啊，所以除咗嗰啲拍拖嗰啲少男少女咧，即系嗰个女仔话。 整蛊你啊！ 我都想抌一只乜嘢公仔啊咁样，因为佢啲公仔咧，喂，其实系靓噶。 我会叫个男仔拎翻个男仔屋企。 系你 sweet 啫，你好啫，但唔系个个女孩子都系咁样谂噶嘛。我调翻转咧， 唔好做呢啲港女啊。 系啦， 系好 真系 唔 OK。 多谢你哋教化众生啊！ 唔会中意啲咁嘅女仔。 但系咧，我自己咧系中意挑战嘅，所以我好中意嘥钱抌公仔噶。 咁你抌完之后，你收翻屋企？ 唔系啊，我送俾身边啲小朋友咯，即系其他周街嗰啲咧。送俾佢哋咯， 你真系害啲父母啫。 唔系啊，但系有啲父母真系劲惨噶。 你真系好心做坏事系咩啊？ 我听得最多 呢啲咯， 啲情侣咧我就唔送嘅，费事好似腰软个男仔抌唔到咁啊。 系啊， 但系咧啲阿爸真系超惨，我就冇儿冇女嘅呢一刻啊吓。 咁咧，即係譬如見到阿小白嗰啲咧，小白嗰啲有兩個咧，即係話係啦，即係話阿小小白啊，爸爸我想抌佢咧， 點知個老豆失威，抌極都唔中。 嗱，抌嘢嘅嘢咧，失禮死人，投資一樣啦，冇話鋪鋪都獲利噶嘛，總有即係投資涉及風險，抌公仔都涉及風險。如果你啊， 會涉及。尊严啊， 系啊，真系哇！你隔篱即系你个仔好期待你阿爸可以抌得到啦。 仔咧仲要唔生性嗰啲反晒白眼咧， 系咯， 点解你抌到啊？隔篱个叔叔啊已经抌到第四个翻嚟啦。 如果系女咧就可能会咁样喊啦，仔咧就会。系啊，唔好玩啦，走， 爸爸，不如算啦。其实你都已经好努力 了，走咗啦个仔。 老豆，其实你都好努力噶啦，不如我哋翻屋企 算罢啦， 睇我哋回家算啦，咁即系类似，喂，其实咧，你呢啲嘉年华咧，睇到好多 坚持啦，老豆， 睇到好多众生相啊，呢个先系我最想睇到。 系咪好似衰仔乐园啊？ 似啊似啊，我都系睇呢个衰仔乐园大嘅。 咁你咁样送俾佢，咪仲失威？ 哦，咁唔系，咁我话，我抌多。咗我送只俾你，跟住个老豆欣然接受。你估唔使钱咩？抌公仔，你一路抌唔到，定还是系隔篱有个四眼叔叔求其送只公仔俾你，安抚咗情绪。 其实我哋已经有一个结论噶啦， 系咩啊？ 唔好去玩嗰个公仔档咯。 哎呀，唔得啊！佢啲公仔咧好靓啊，我都觉得靓、啊。嗱，唔系 ，sorry 啊，嗱，我讲咗呢个先，因为我今年咧其实几中意。嗱，我自己系 Toy Story 狂迷嚟嘅。咁咧， 俾彭爷爷睇下先，过一幕先。 嗱，首先我揾咗一个网站啦，呢个网站咧，佢最劲嘅地方咧就系佢咧话嗰个摊位游戏咧会送啲咩公仔，佢连只公仔都影埋俾你。咁咧佢就有呢一只咧就系呢个碌宝玲咧，我都唔系好叻噶啦。不过咧， 碌宝玲 呢个 Toy Story 咧，今年 陈宝玲 未喂陈宝玲我唔够胆玩喎，系啊。咁啊送呢两只公仔咧就系今集咧呢个反斗奇兵啊嘅两只公仔，一只蓝色同埋一只黄 色 嘅嘢咧。 佢都系公仔档入边嘛，本身 系啊，我本身都觉得佢哋喺公仔档入边嘅设定好搞笑啊。 两只大鸡咁啊，一系啊，细鸡咁样， 系啊，系啊， 嗰两只嘢唔可爱。 唔可爱啊！你觉得 唔要啊？唔要， 你唔要唔紧要，我要系啊。正所谓咧，即系家家有求，家家有求啊嘛，系咪先？咁所以咧都几得意。同埋如果有啲即系中意 Marvel 嘅 superhero 咧，有啲唔同嘅 Q 版美国队长啊、Q 版 Iron Man 啊呢啲， 嗰啲有得买啦，使乜？ 其实真系买一只真系平贵掉好多 嘅。嗱呢啲咁样嘅摊档咧，如果佢真系想再吸引多一啲，譬如好似彭仔啊或者 Barbie 呢啲咧，已经咧睇唔上眼。眼嘅档口咧，佢想吸引我哋咧，佢一定要嗰啲公仔或者嗰啲礼品咧，系出边买唔到嘅。 哦，原来系咁样。 你 exclusive 嘅 系啦，特别版。 如果你唔系 exclusive 嘅，我做乜嘢要订咧？我喺出边买都得啦。 你都讲得好啱嘅，不过我最怕佢嗰啲 exclusive 咧，就将嗰三个英文字母咧大大只字影咗整咗落去嗰啲跳跳虎啊，个个嗰啲 Winnie Pooh 着住件衫，全部都有嗰三个英文字咁样。 嗰个你讲个。保险公司冇嘅，咁你咪真系逼我唔好玩啫， 或者逼我断咗断步啫。 咁转我又唔会 低咯，提早攞翻啲钱出嚟啫， 又唔好咁样， 搞笑啊吓！咁啊，色彩转变啦，礼拜六日嘅时候系。 其实我是想讲机动游戏的嘛。 机动游戏。 skip 晒机动游戏啊。 讲多一个俾你听啦，就是一个疯狂的洗衣机啊。 有没有过山车之类的东西啊？ 真的没有。 那位 怎 会起过山车啊？ 我记得以前有的，个细细个的过山车都有的，即是不会360度转，但是会片来片去那些呢。 今年真的没有啊。今年呢它因为安全的缘故多了很多比较 fancy 的一些，譬如回旋木马或者回旋抽签啊。行合家欢路线啊， 即系你坐喺个千秋嗰度，然之后去揈转。 往日都有噶，好似。 因为点解咧？佢有个策略嘅，其实佢今年咧就主打合家欢，合家欢客。即係佢就唔想打年輕人客，咁即係唔想咁打啦。我唔敢講唔想打啦，唔想咁打。 唔要暴力， 係我唔夠膽講啦。亦都即係總之佢係主打合家歡路線啦，合家歡路線。咁你本為樂士，你 有冇鬼屋嗰啲嘢㗎？冇啊， 都冇啊，都冇，都冇。嗰個舊時麗苑再再玩過就 有 咯。係咯係咯，咁即係可能彭爺就未必諗咯。呢個係咪啊？即係咁少機動遊戲。 唔係因為我中意玩機動遊戲，但我唔太中意啲嘥轉啊！ 哦， 我会晕啊。即如果你嗰啲咧冲上冲落啊，系玩离心力啊嗰啲咧，跳楼机嗰啲咪啱我咯。 佢唯一一个离心就系头先一开始我讲嗰个360度诶嗰个揈揈揈咯，系啊螺旋桨揈揈揈咯。 好，考虑下， 考虑下先啦。 好啊， 抌公仔咧要啲运气嘅。Might have started off rocky and ruined our first day. But last night, when you finally called me, I ran straight through the lobby. I couldn't keep you waiting. And I know, and I know, and I know, and I know that you like your space with your one roommate. Do you mind if I see you tomorrow? Yeah, I know, yeah, I know, yeah, I know, yeah, I know that you work Sundays for minimum wage. Should I have known that you would take hold and never let go, never let go. I think I might push my luck with you. Does another night feel alright to you? If I ask right now, would you think it through? Hey. I think I might push my luck with you. Did you say that you got nothing else to do? Said okay if I stay, cause I'm dying to. Yeah, I'm dying to. Restless, tangled up in your mattress. In the morning we'll get dressed, the one that got away. You caught me, yeah, I'm right where you want me. Every inch of my body won't let this go to waste. And I know, and I know, and I know, and I know that you like your space with your one roommate. Should I have known that you would take hold and never let go, never let go. I think I might push my luck with you. Does another night feel alright to you? If I ask right now, would you think it through? Cái 歌名字叫做 Push My Luck 啊，啊，你嘅运气系咪推晒落去攞落去抌公仔嗰度咧？ 压晒落去嗰个游戏咯。 系就 Chainsmokers 有呢一首作品啦。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除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欢迎 Emily， 系咪 Emily？ 早晨啊， 早晨， 第一线嘅 Hello， 你好啊 ，Emily， 有阿、O 啦， 早晨， 有 Barbie 啦， 早晨， 有我彭仔肯树，系啊，欢迎你。今日想做呢个点唱点俾边个听啊？ 有阿仔啦，有儿生女啦，有好朋友啦，即系佢哋生日呢个月。 哦，十二月份生日 系啊，好多嘅其实，不过就拣咗佢哋三个啦。 系重点推介啦， 系冇错。咁啊，当然系我个仔啦，十二月十三号安仔， 系安仔生日快乐，系补足佢上个礼拜五。 系喎，因为打唔到咁唔紧要啦，佢都会收到噶啦。 好啊！ 另外十九号嘅朋友就系阿 Lo 啦，生日快乐。 系阿 Lo 系你边位啊？ 好朋友啊， 好朋友阿 Lo， 生日写嘅好朋友，肝胆相照。 喂，咁阿 Lo 系男士定女士啊？ 男士，男士。 啊，男士阿 Lo。 Lo 哥 ，Lo 哥，十九号星期四生日快乐。 系啦，咁另外儿生女啦，阿 Yan， 阿 Yan 就十二月廿二号过冬，生日快乐。 佢做埋冬，咁啊嗰餐特别丰富啦， 阿 Yan 点啊？食盘菜咁样系咪？乜都有咁样。 唉，咁啊，各自都有啊唔同嘅生日嘅日子啦，不过同埋一个月份，有冇啲特别嘅活动会系集埋一齐搞啊，定还是个别搞噶？ 会啊，因为今年都好特别，因为适逢我哋自己教会四十周年，咁我哋有感恩五宴，咁我哋都会延开二十席。 哇，系系系， 变咗佢哋都会 一齐出席， 邀请佢哋一齐尽量出席，咁变咗就唔开心。Happy Happy Gathering 咯、其實去到十二月份咧，即係一個特別同宗教相關嘅節日咧，會唔會係即係啲教友啦都特別興奮或者特別多活動㗎？ 会 系啊，嗬， 系啊， 嗯，即系可能平时咧，大家各自忙碌啦，啲生活喺呢个月份咧，会多翻一啲见面嘅机会啊。 系啊，会啊，因为特别又加埋今年即系好大嘅日子啦，40周年，咁系好感恩嘅。咁我哋去学识去爱同埋被爱咯， 系啊 好啊， 呢一种嘅节日气氛咧，再加埋咧，即系信仰咧，会令到嗰件事咧更加有爱嘅出发咯，嗬。 咁啊，今个早上咧拣咗一首咧，都系充满爱、充满幸福、充满 好温暖嘅， 好温暖嘅作品。名字叫咩名啊 ？Emily 系应该系歌 神 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 吓，系呢首咩？咦，咁特别嘅， 幸福摩天轮， 系啊，你系话幸福摩天轮嘅、啊 我有 choice 嘅 ，first choice 就系、是每天爱你多一些，但系因为其实我儿生女咧， 系 咗原本22号陈奕迅佢生日嗰日听演唱会， 哎呀，我哋又真系。即系咁啱得咁巧啊，帮阿儿生女阿 Yan 拣咗就系幸福摩天轮啊，陈奕迅嘅。 都系另一位歌神啊，佢系 Eason 陈奕迅啊， okay, okay, 都系好好嘅选择啦、 啊。一齐听下。 我希望大家个个都幸福。 啱啊， 加油，咁都充满爱。 耶、yeah, okay, ， 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工作愉快。 多谢 Emily 嘅电话。 拜 拜， 唔该晒。 拜拜。 聚聚赶赶，高高低低。深呼吸，然后与你执手相随，甜蜜中不再畏高，可这样跟你荡来荡去，无畏无惧，天荒地老，流连在摩天轮，在高处。望世界流动，失落之处仍然会笑着好。人间的跌宕，默默认输。当生命似流连在摩天轮，幸福处随时吻到星空，经历之处仍能与你。 榴莲在哪边？ 榴莲学友家 在香港电台。 错晒，榴莲梗系在摩天轮啦，咁渣噶你哋，拜拜， 拜拜。